只需在探訪前24小時內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測試並出示陰性結果就可以探訪。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和清涼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早上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日夜温差較大，聽日日間温暖，部分地區有煙霞。而家温度係15度，相對濕度77%。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間中7級，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稍後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雲南島吹東北偏東風5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度17公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2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2,889點，升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82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6.24，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8，人民幣6.947，英鎊對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061，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7.24美元，賣出1,817.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湾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Sunshine 早晨朝早6:08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今天就是2023年的2月28号，也是2月的最后一天，农历的2月初九。朝早的时间见到气温15度，相对湿度 76% 的早上嚟嘅，咁直播室入边啦，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一齐起身啦。喺星期二嘅早上咧，咁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加油，做好自己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都总系会有好多唔同嘅事情要做嘅。俗语有句说话叫做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有冇谂过点解一个人呢佢经常喺工作上面都会哎呀遇到挫折呢？呢、这个就要从学习开始讲起啦。个原因就系因为当佢哋想去做一啲自己能力范围以上嘅事情呢，通常都是会遭遇到失败或者轻微的失败。这个轻微的失败就好比学习一样，你不能够拿到100分，有少少的挫折。大意啊，这样这些就是失败了。所以在这个 concept 底下呢，读紧书的朋友不是说啊你考到几多分是代表你懂几多东西，而是你拿不够100分是代表余下的一些慢慢扣的分的时候呢，是代表你不懂多少东西。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学校呢，他们都是并不会用呢就100分去做满分的，反而是用一种呢到底扣分的形式去到看看你最后剩下多少分的。人始终呢都是要学会行路，之后你都会学起学会更加多的技能的。但你要想，你学技能之前呢一定呢会懂得去到行路先的。所以呢失败的过程虽然呢是艰苦，但是只要坚忍住的话呢，最后你一定呢会做得更加好的。啱同埋错好多时候就好似头先嗰份试卷一样啦，冇话边一个系你懂到几多定还是你唔懂几多。最后的结果如果大家满意的，其实就已经可以收货啦。 这一生中无悔，但寂寞是谁？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孤单寄居，寂寞憔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风中告退。 一首歌曲来自谭咏麟，平衡谁来定错对。早上的时间来到6:15，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15度的气温，不过空气方面就普通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的。现在大家的叫做环保意识都越来越强了，就算去街市的时候发觉哎他都不是很肯给胶袋的了，不是很即不是说肯不肯的问题，是他都不会给胶袋的了，要自备环保袋，所以一两个旁身现在都梗是有的。原来有学校咧，就系讲紧呢一个香港高等科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啊 ，DI 高科院啊，即系佢哋亦都同咧同中电啊，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合作，有一个叫做配电商美化计划。咁啊，透过艺术咧就加强同呢个社区嘅联系，亦都同一时间希望咧就向大众咧就宣扬绿色嘅社区概念。咁啊，到底系啲咩嚟嘅咧？他们就是为了在社区上面这些叫做配电箱，什么叫配电箱呢？即是有时候在街上会见到一个个灰色的箱，即是电力公司的箱，他们就会将那一类型的外观原本是灰色的，就将它变成就自己画画啦，画得很漂亮的，配以一个题目就叫做譬如同行望远绿色社区为主题，将它重新设计，能够就将这些设计真正带到社区那里就实践了。我们都说到很特别，即是小时候经常都见到这一类型的叫灯箱，但是竟然现在可以就帮手就将它就化妆，亦都就同一时间带着一些就绿色环保概念在入面，令到大众呢就好喜欢，都是一件好的好事来的，因为望起上来的确就漂亮了很多啊。没那么单调嘛，也可以将一些叫做环保概念带出来的话其实是好的。我们就这样看呢，以为他们都是即是乱画啦，其实他们每一幅的创作呢都是经过他们的悉心设计，然后呢先至呢就是制造出来的。咁所以呢如果大家行过路上边啊见到咁靓嘅，咦哇好似有人画咗啲好靓嘅公仔喺嗰度喎。不妨呢俾多啲眼力睇一睇，人好有心机画㗎。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有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 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 这首歌嘅嚟自安身边，聪明豆。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六点二十三分嘅早上啦，咁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朝早嘅时间咧，就可以同大家睇下生活博士有啲乜嘢生活上嘅家居我哋可以注意啦。清洁家居咧，万用嘅物品啊，好多人都会谂到咧，就系譬如梳打粉同埋柠檬酸啦。不过其实咧，我哋平时用嘅盐啊、食盐啊、餐桌盐咧，都系具有极好嘅清洁功能噶。啊，例如可以点样做呢？啊，食盐啊，清洁家居都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先讲讲咧，可以清洁呢一个嘅砧板，尤其是系对一啲唔适合用水清洗嘅木制砧板啊，建议咧可以将盐撒喺呢啲嘅砧板上边，再以柠檬咧咁啊不断喺度擦佢，咁就可以将啲顽固嘅污渍咧去除噶啦。另外就是将盐啊混合都是柠檬汁同埋醋，就可以咧就成为除一啲叫做锈啊铁锈嘅清洁剂啦。不过首先咧就要确保啊，呢啲铁锈嘅表面嗰啲渍咧系干燥嘅，唔好咁湿啊吓。然后就以柠檬汁混合咧就盐啊涂上去呢一啲叫做锈渍上边，咁啊等佢30分钟啦。 然後再以布同埋海綿一抹咧，咁或者就係一茶羹嘅鹽混合咧就係醋。再踩在上面，咁亦都係等一陣間，跟住就可以用一啲舊嘅牙刷呢一刷你就發覺可以刷得甩㗎啦。另外呀就係、是、鹽啦，加上呢就係檸檬呀都可以去除一啲水質㗎喎。咁用於呢就係、是、清潔浴室亦都十分之有效嘅、啊。方法都係好簡單，將呢啲檸檬呢就切一半，上面呢就撒上鹽，並且呢就直接呢就去到刷佢即係捽佢啦。清洁的同一时间，原来也可以防止那些铜啊，一种物料的铜啊，那种铜就变色的。啊，除此之外咧，更加可以咧就将呢一个盐啊，加上咧就一公升的暖水，然后咧就可以将那些衣物，特别是一充满汗渍的衣物咧，咁咧就喺嗰度浸泡。然后就发现啦，原来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咧，可以将呢一啲嘅叫做汗渍咧就彻底除去嘅，所以都几非常之方便啦吓。啊，亦都可以将少量嘅盐倒喺呢啲叫做浴室啊排水口，持续啊有温水清洗咧，就大概即系好似啤水咁啦，过水两分钟就可以舒缓啊呢一个咧就排水口淤塞嘅问题噶。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啲杯上面嘅茶渍啊、咖啡渍啊，用鹽都一樣係可以好快脆咧就搞掂嘅。啊，另外就係自己嘅身體都可以用鹽去到清理嘅咯。講緊就係嗰啲去角質層啊，用100克嘅海鹽同埋100毫升嘅油混合咧，就可以變成自制嘅磨砂膏噶啦，用以清洗身體啊，去除呢個嘅角質層嘅。咁啊，咁多用鹽都可以清潔嘅方法，你又會選擇用邊一個呢？ 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是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那个，由他去转化。要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水催甜蜜逐吐，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清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全密码，无密码跟 早上的时间来到6:29啊，先听听咧就系6:30的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长秦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说，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又不点名批评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各国应该共同反对。秦刚表示，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断炒作中国的新疆、西藏事务，企图借此攻击抹黑中国，打压压制中国发展，中方将对此坚决反对。他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正处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中方将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美国财长耶伦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会面，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并推动美国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耶伦同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举行会谈后，重申总统拜登日前对乌克兰的保证，只要乌克兰有需要，美国都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他又宣布，从美国大约100亿美元援助预算中，向乌克兰移交首批1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耶伦亦强调打击贪污的重要性，并赞赏泽连斯基采取措施确保援助款项的使用具有透明度。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温莎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的贸易安排举行会谈，并同意以名为温莎框架的新协议取代北爱尔兰议定书。在新协议的框架下，将设立红色和绿色通道系统，英国其他地区运往北爱尔兰的货物将使用绿色通道，并豁免海关检查。新协议亦引入刹停机制，让北爱尔兰议会可以阻止欧盟商品法规适用于北爱尔兰。辛伟成其后到国会下议院汇报新协议内容，前首相文翠珊和反对派工党党魁司纪贤都呼吁支持新协议。北爱民主统一党对新协议就仍存在关注，但是表示会研究新协议细节。特区政府欢迎日本和南韩星期三起撤销香港出发往当地航班的限制，认为将为旅客带来更大的便利，并有助加快香港航空业的复常。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民航处和机管局会提供可行的协助，让受限令影响的航空公司可以尽快有序地复飞受事件影响而取消的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网页表示，局长林世雄感谢日本和南韩驻港总领事馆在事件中提供的协助，亦感谢相关的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响应政府的呼吁，一直尽力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协助和支援，设法减低事件构成的不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早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 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95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7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5%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咧都有一种阴阴凉凉嘅感觉噶，所以咧要着多件衫啊。好，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做咩事咁开心呢？ 啱气落气喘，走嚟走去。诶咁样。 咁 就要去去厕所，又要出嚟咁样。 哦，係嘅係嘅係嘅。 讲得迟讲得迟。 係啦。 点呀？ 最近呢我都即係发现呢，喺管教小朋友啊，或者同人相处嘅时候呢，啊真係諗緊。一个人嘅性格呢，其实喺好細个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哦，即建成噶啦嘛，有時候我亦都喺度谂，佢到底系喺呢一个叫做成长紧嘅过程，培育紧佢嘅性格啊，定还是真系一出世就已经系咁样嘅性格嘅咧？ 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啱啱好。 系 系啊，因为早前咧我啱就睇咗一篇文章，就关于性格嘅问题啊，特别系小朋友两种，一种咧就系你。佢嘅本身生出嚟已经系嘅，即系话叫固定型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另一种咧就系成长型，就系生咗出嚟之后，佢长大嘅时候俾到啲乜嘢佢啊嘛。呢两种嘅性格咧，就即系正正影响咗一个人咧。咁首先你相信性格系咪天生先咧？ 我都有啲相信嘅，即系点都有啲，但系大概你可以改变少少咁咯。 系啦系啦，咁个基础可能。有啲人咧就覺得係正所謂生出嚟人之初性本善啦，定性本惡啊。咁你本身佢生出嚟個性格係點樣？佢話如果原來呢一隻嘅已經係生出嚟嘅時候已經喺潛藏咗喺你 DNA 裏邊嘅，咁樣嘅性格嘅話咧，其實就幾大件事嘅，因為冇得改。 哎呀， 改唔到嘅。咁咧，而且通常呢類型嘅人咧，遇到事情係偏向於被動。解决难题嘅能力呢亦都稍低嘅。 哎呀。 但係又唔使哎呀，唔使担心。 因为呢听到钟哥咁讲。 成长型经济，唔係成长型经济，成长型嘅性格。 哦，咁就好啦。因为每每呢屋企发生一啲嘅事情嘅时候呢，我总係俾众人嘅眼光啊 是望住嗰一位嚟嘅。 点解啊？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就系因为你衰，所以嗰两个就会咁。 唔关事嘅。喺呢个成长型嘅性格咧，作为父母咧就要花多啲心神啦。 吓， 咁你睇下点样去调教小朋友？咁你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令到小朋友喺呢方面成长嘅。咁但系咧，你喺即系譬如话要俾一啲叫做一啲奖励佢嘅时候咧，你就要睇下点样俾。通常咧，如果见到小朋友喺成长过程里边咧，我哋通常都话小朋友你好叻啊，小朋友你做功课啊，即系会俾一啲指令啦。又或者一啲比较虚无缥缈嘅赞赏㗎嘛。咁但係就唔好咁样。因为細路仔佢唔識得去分㗎。如果你纯粹俾指令呢，咁佢就会觉得佢只係一个執行指令嘅人啦。佢未必会处理得好嘅将来。因为纯粹執行指令㗎嘛。但係如果纯粹呢俾一啲虚无缥缈嘅赞赏呢，佢又唔得㗎喎。咁因为你赞我咩呀，咁佢又搵唔到赞嗰个源头喺边度噶嘛？咁所以咧喺某几个方向上边，你就要好好地去叫做俾一啲嘅指示佢啦。譬如，如果佢做嘢好耐性，好有恒心，喺呢方面要赞佢啦。要赞佢啊，你可以坚持到咁耐，爸爸妈妈好欣赏。 哦，系喎系喎，即系要讲到明。我赞赞紧你啲乜嘢啊？我就惊你唔知啊！你赞我赞咩啊？所以我讲埋俾你听，而家我赞你咩？ 系啦，咁又或者系佢考试成绩有95分 啊， 咁你要赞佢，或者有啲人话喂攞唔到100分即系输啊嘛，就唔得，咁你要赞佢，但系你唔可以赞佢，哇你真系叻、啊，咁跟住佢就谂我叻乜嘢咧？咁佢又会谂噶嘛？佢话你背后用功。所以今次嘅成绩可以攞到90几分，爸爸妈妈觉得你真系好叻，咁你就要好直头具象化咗话俾佢听，因为你之前嘅温习，所以令到你有呢个成绩，你咪叫做叻咯，咁你要想将每一样嘢具象化咗，咁小朋友就会知道，哦，原来因为我温书，所以我有成绩，咁佢就知道原来。事前准备功夫的重要性咯。 哦，实在讲得太好了。钟哥，我决定在下个月开始的亲子百分百，即是下一个星期的亲子百分百都可以交给你了。 加分了。是这样，去到最后呢，我有一个要点呢就要讲。通常我讲完这些之后呢，父母就会跟我讲，你讲什么啊，你都没有细路，你怎么知道 啊，不紧要的。可以先试一试，我哋翻嚟再商量下呢个问题。一阵见。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10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习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或是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飘透，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 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心目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身高，千亿个觅我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 朝早嘅时间，揾嚟呢首歌嚟自郑欣宜嘅《仍会等》啊。我望出面的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早上的时间呢，今日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的。而家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 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朝头早呢，有营养师同我们讲下营养。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婷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 你好啊，我听过坊间有啲人就话到啦，食水果咧就好讲时间嘅，咁唔知呢个时机应该点样把握先至咧，就系食水果好咧？咁同埋系乜嘢时机、乜嘢时候食边一种嘅水果，我又应该点样配搭好咧 ，Mimi？ 嗯，你讲得好啊，即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咧都近年听好多人讲咧，即系食水果咧系要计时去食嘅咁，系啦，咁譬如有啲会话啦，食水果最好系空肚食啦，有啲又话咧食水果就唔好夜晚食啦，咁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其实咧即系都首先咧要去考虑好多好多因素嘅，咁就第一就系即系时间嘅问题啦，咁你要睇下自己究竟几时食到水果，因为点解咧即系尤其是香港人啦，你出街朝头早翻工，可能咧就会做嘢，跟住就夜晚黑啊晏昼都唔翻屋企食，咁就去到好夜先翻嘅，咁又变咗有啲话夜咗我又唔食水果啦，咁系咪？咁所以即系其实水果几时食嘅咧？第一就系要知道，即系你最方便能够食到嘅时间，就应该要食水果啦，就唔好话诶我食唔到就算啦咁，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啦。第二点我亦都咧，其实即系以往好多讲咗啦，有好多话空腹食好嘅，咁就因为咧空腹食咧就可以完全将个胃咧系爱嚟食水果，就营养时咧就可以咧净系吸收佢，就唔会有任何其他嘅食物去阻滞啦咁。咁所以就空腹食水果好嘅，咁所以咧我又有个疑问去问佢哋嗰阵时候，我就话。咁如果空肚食唔到水果，咁你哋当日会点算啊？仲食唔食水果啊？真係好多会答我，咁我唔会再食水果㗎啦。 哦， 係啦，因为佢觉得咁样会浪费咗个水果啦，所以我唔会食㗎啦，咁係啦。咁你听落去make 唔 make sense？ 我自己就会觉得呢，其实你空肚食水果啊，我自己认为啊，一人听返面唔讲。空肚食水果只会令到你在吸收水的过程呢是快的，或者转化水果入面的糖分是快的。但如果你说食了，譬如我食了个饭接着先去食水果，它有机会是令到你消化呢个速度是减慢，但水果营养入了身体入面就是入了的嘛，是吗？ 嗯，是啊是啊是啊。嗱，你讲的讲法是非常之啱的，因为其实为什么会去可能食了水果之后呢会减慢了个消化呢，就因为水果大部分都是非常之豐富纖維的，咁纖維係可以減慢嗰個消化速度，咁所以兩樣嘢啦。如果有同血糖問題嘅人士嚟講嘅咧，咁如果佢係同即係由其他嘢食一齊去進食嘅話咧，佢會去減慢咗嗰個果糖嘅吸收速度，從而就個血糖冇咁快上升啦。咁係啦，咁亦都咧，即係其實如果但係要注意翻，同一時間又係，如果你食咗嘢食。再食水果嘅话咧，可能嗰个糖分摄取、淀粉质摄取加埋晒又多咗咧，个血糖又会上升嘅。 系，又超标咯。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都好重点去睇，究竟你食几多水果同埋食咩水果咯，系啦。 咁如果就咁听嘅话咧，咁我真系唔明白啦嗱。 早午晚或者下午茶啦，因为有好多譬如可能幼稚园佢哋都会俾啲下午茶咧，小朋友食嘅时候，其实就系水果嚟嘅。咁我到底有冇划分边一个时间食水果会较为好？又或者系需唔需要恒常系保持同一个时间食水果咧？ 嗱，咁呢个又系要去睇下你嘅时间啊，食嘢时间规唔规律咯，系啦。咁如果好规律嘅话咧，我都觉得系好好安排翻咧几时食水果系好嘅，因为你预备咗个时间食水果啦嘛，咁就唔使成日哎呀我记得就食啦，或者哎呀我唔记得咗啊咁样咯，系咯，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唔记得啊，或者褪咗时间而做唔到而冇咗水果食嘅系会有，咁所以如果一个人系有规律啲嘅话，譬如举例即系营养师都常叫话，不如水果喺个下午茶食下啦，咁就定咗喺个下午茶度一。一嚟就有啲嘢食下就唔会太肚饿啦，二嚟又食咗水果啦，咁嗰日就冇乜太担忧嘅时候话我几时搵水果食咧，咁或者我 miss 咗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好事嚟嘅，系啦，即系搵一个特定嘅时间，咁但系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啦，营养师可能话会喺小食之嘅时候去食啦，咁其实呢个系因为咧，我哋都会系知道即系一个人太。正餐啦，讲午餐啊或者晚餐相隔嘅时间好多，咁所以中间咧最好有啲系茶点啦，爱嚟去补充下体力嘅感。咁而咧亦都唔想乱食错嘢嘅话，咁梗系最好搵个水果嚟食，爱嚟摄下肚。因为我哋每日必须要食，而食啱咗嗰啲嘢食就唔系额外啲无聊嘢，或者会增加我哋负担啊卡路里。系啦，咁所以系一个好事嚟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有啲人话，可能我正餐咧。就要控制份量，因为我想调整下体重或者开始注意健康食嘢份量，我都要配合得好啲。咁但係呢有正餐食饭啊或者即啲淀粉质食物再加蛋白质再加埋菜，我都唔係好够饱。咁所以有陣时亦都会话咁样饭后食够你正常嘅嘢之后，不如食返个水果去再填饱多少少啦。咁亦都不常一个方法嚟嘅。咁所以呢就其实真係要睇下你究竟去想点样安排点样运用去达到你嘅目的啦。但水果就一定要食啦。 我就咁听呢，似乎将食水果变成一个下午茶时段呢，似乎都几系啱大家吓，因为香港人忙啊，或者如果佢有凑小朋友咧，可能真系俾啲水果咁甜甜地，咁佢又唔需要话特别又再吸收咁多淀粉质，可能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 系好选择嚟嘅，讲得啱，同埋方便嘅。其实即系你话出咗街，我未必食到水果，或者我出咗去，咁有阵时有啲水果系，譬如好似香蕉啊呢啲，其实好快脆，咁你唔使切，唔使搣皮，系咪？ 系啊， 咁呢啲可以食，甚至乎亦都可以。你有問過選擇和水果，咁其實可以揀一啲冇加糖分嘅乾果咧，其實我哋都係當水果去計嘅。 哦，係啊，即係嗰啲风干嗰啲都系嘅、哦， 冇错冇错，因为风干只系其实风干咗咧就冇咗水分，但其实成个水果嘅营养上咧都系保存得好，因为佢冇高温处理， 纤维都有 添加过啲，系啦，佢完全有，系冇水嘅啫，系啦系啦。 咁、大家去选择，咁如果你话需唔需要定时食咧，每一日就呢、這个就冇乜关系嘅，喺吸收营养上边。 在營養上吸收冇乜關係嘅，咁同埋有啲人咧都有一個疑問，就話：咦，咁我食飽曬再食水果，會唔會即係個胃唔舒服啊？咁喺大部分嘅研究嚟講咧，其實係冇嘅，即係你食完飯即刻食水果係可以，不過咧都要睇下個別自己個胃嘅消化，會唔會有啲人係比較容易咧胃脹？因为佢真係将整餐消化慢咗呢，咁你再食埋水果有时就会停留咗胃内，有好多人会觉得好饱滞好胀胃，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会去睇返，或者有个别一两隻水果係特别加速消化帮助，咁所以嗰啲又可能会容易令到有一啲胃部搞弱嘅人士会有胀嘅感觉，咁呢啲其实要去睇返个别，就唔可以一定讲话食完水果即系喺个正餐食完水果咧，再食水果就会胃胀啦。呢个就唔一定嘅，系要睇个别。 咁饭前食又点样咧，咪咪？ 嗱，飯前食咧，如果講緊咧，即係有段時間係個個人都講話 keep fit 減肥嘅，咁咧係真係嗰段時間亦都好 hit 話飯前食水果。咁點解咧？其實個胃啊咁大㗎啦，係咪每個人即係自己有個胃係啦？咁你加咗啲水果落去，佔咗個胃嘅一個空間，你再去食你嘅澱粉質啊、你嘅肉啊、你嘅菜嘅話咧，其實喺嗰刻係會食少咗㗎，因為你會飽係啦，咁從而就會變咗可能食少咗。好多肉啊，食少咗好多油分啊，咁系确实咧，对个体重管理可能有一定嘅帮助。咁但系又唔好将呢个说法变成不一定啊，即系讲啦，哦，水果最好就饭前食啦，系啦，就变咗又容易吸收啦，又我嚟减肥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又觉得唔好将佢变咗系一定嘅事咯。 明白。咁如果你话水果有果糖啦，我喺选择食水果嘅时候，同埋嗰个果糖嗰个份量嘅控制，我应该点样拿捏呢？ 我哋咧其实所有水果咧都系欢迎大家食嘅，因为有好多系以食落去个甜度而定。提子好甜就唔应该食，系啦。橙咧就比较淡酸啲，咁就可以食。咁吓，我哋个脷咧系唔可以作准个人。嗰食物係咪真係好高甜分嘅？係啦，好高糖分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如果營養師就有一定講嘅糖量去斷定一份水果，或者大概係幾大嘅 size 有一份水果啦。咁好似即係如果係一個個嘅舉例係一般橙啊、蘋果嗰啲咧，我哋就用拳頭去計一個細嘅拳頭就係一份水果啦。咁佢嘅糖咧就大概有兩茶匙嘅糖喺入面嘅。咁如果係一啲嘅提子，唔講而家嗰啲好大粒嗰啲啦，正常以往嘅大粒嗰啲提子五粒，亦都入面原来有两份嘅两茶匙嘅糖喺入面嘅。咁即系话其实食提子又得，食苹果又得，食橙又得，但系个份量你就要知道几时叫一份，几时叫两份。咁好多时我哋都系一次过会大概食一至两份嘅水果，个糖分都系可以接受嘅，系啦。咁所以水果其实要睇呢度啦，同埋亦都如果讲对糖分个忽高忽低吓，血糖控制嘅话，要注意多两点嘅。嗰兩點咧就係第一，就係如果啲水果係可以吃埋啲皮咧，係一定要食嘅，因為如果去咗嘅話咧，個纖維大減，其實對個血糖穩定性嚟講咧係差嘅，係啦。咁另外就係要盡量啲水果唔好食得太熟透。越熟透的水果呢，啲糖分是越简单，是越快入血的。啲水果偏生啲嘅话呢，就会啲糖分複雜啲，就好似一啲嘅淀粉質食物啊、番薯啊等等呢啲，佢哋係需要喺身体度慢慢分解变为葡萄糖。咁所以呢段时间嘅话，佢哋未能够直接入到血入面，个血糖就冇咁快上升㗎啦。 哦，即係如果就算食香蕉嘅，熟啲嘅香蕉同生啲嘅香蕉呢，熟嗰个都会令到你血糖好快速飙升。 非常之正確，越梅花點嘅就越快上升噶啦。 係咁嗱，我再問多少少啦。其實頭先Mimi都講到嗰個糖分啊，即係果糖吸收。如果你話嗰個本身個品種啊，唔係話佢熟透咗，而佢本身個品種都話已經係超甜噶啦，又話唔知嘅十幾度咁樣入邊，咁呢一類型嘅水果佢食嘅真係好食，係咪佢甜分其實相對嚟講，就算我哋買咗啲好靚嘅，例如士多啤梨，哦食落去都唔係話特別好甜啫，但係佢因為已經去到幾多度呢，咁即係佢代表個糖分都已經好高噶啦，係嘛？ 是的，是啊，亦都会去睇啦。即系而家如果嗰啲糖分高嗰啲咧，好高嗰啲水果咧，你都见佢个 size 都会比较大粒啲嘅，系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嘅话，即系好似士多啤梨，我哋讲美国正常嗰啲 size 中型嗰啲咧，就大概话八粒为之一份水果啦。但如果有啲超大或者可能去到日本有啲大只啲嗰啲，我哋就会相对你要知噶啦，就唔系一路路讲话八粒八粒噶啦，可能变咗 两粒， 真系四五粒啦，两粒就会好巨啦， 系啊，好巨型哦，见到嗰啲， 冇错啦。如果你见哇好巨啊，两粒就超差唔多，睇见好似我平时食开嗰啲八粒嘅美国士多啤梨啦咁，咁你就要知道你系真系要调整个份量嘅。咁而调整咗嘅话咧，咁其实个糖分未必会已经未必会好高啦，甚至乎尽量就系如果嗰啲系写话好高糖嘅，咁你控制喺一份水果内或者半份，再去配搭一啲糖分冇咁高嘅话，咁样其实都系仍然可以 吃的。神光的听众就很厉害的，现在要记住就是水果就一份份就以拳头

另外都是今天由上八点至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同大家睇睇咧交通消息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出边啊应该冇乜大问题啊。 嗯，暂时都几好嘅，冇乜特别嘅事故啦。但系咧就有个爆水管嘅事故，就喺港岛区嘅。咁啊，受爆水管影响啦，喺呢个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就非繁忙时间啦，可能繁忙时间咧会影响到比较挤塞噶。 嗰、个位就算 啊，你都知个位比较繁忙哦。 那個位平時都繁忙的啦， 係啊，所以加上繁忙時間，係咪更加繁忙先？ 係咯、 啊， 即係都有機會真係塞車嗰、 啊 那個位。 會塞車，仲好啊！本來之前咧就係、是、影響到咧花園道落山嘅車都唔可以轉入去添嘅，好彩後屘而家開翻。 係、 啊，咁如果咪影響仲更加大。 係啦、 啊，咁所以我哋幾好㗎，咁啊開翻啦，咁但係開翻可以轉啫，咁但係仍然有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咁所以揸車朋友留意啊，稍後、我再講一次位置啦，就係、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長江集團中心部分行車線咧需要封閉。另外隧道方面都是公主道过海就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是咁多啦。 咁啊睇下嗰个维修可唔可以快啲做完啦？如果唔系咧，就嗰个位都有啲麻烦啊。 系、啊，因为都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咯，系、都系一条主要道路。 即系一车多嘅时候咧，啲交通灯你就会觉得咁慢嘅。 交通灯慢唔紧要啊，你知啦，有啲人咧一塞新車就比較暴躁。 係啊，會啊會啊，嗰一帶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一有啲 update 嘅時候咧，咁啊留意住港台嘅交通消息啦。 係啦，佢快啲開翻啦，希望。咁另外咧都講緊一啲好好地，唔係好好地，幾好嘅消息啊。 係。 嗱，我相信啊，大家都會好留意一個香園圍嘅邊境管制站。 哦，係啊，係啊。 我都好想去，但未有時間去。 係。 係啊，咁但係咧，由於咧需求好大啊，咁因為咧 B8 呢條線咧，本來咧係一個鐘頭一班啊，而家咧順應民意咧就改半個鐘頭一班啦。 哦，嗰、那個。 因為太多人搭。 巴士啊， 嗰條巴士線。咁、 哦、 原先咧，我相信之前咧，我哋都講咗啦，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咧就開辦咗三條嘅特別嘅專營巴士線噶嘛，有三條啊嘛。但係咧，唯一咧係加時咧，即係將佢嘅班次開密咗咧，就係、是、呢一條巴士線，叫做 B8 即係 Boy 八啊，巴士路線嘅 Boy 八啦，就係、是、由城巴營運嘅，叫做蓮塘快線之一，就係、是、來往大圍站啦，同埋香園圍口岸。咁會經邊度咧？同大家講下，會經秦石村啦、沙田圍、沙田第一城啦、濱景花園啊、廣福村同埋大埔墟嘅。不過呢條線咧就淨係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嘅，大家留意啊。 哦、 叫做 Boy 八，淨係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啫。咁而家咧因為太比較多人搭啦，所以咧就加密咗班次啦，同埋咧延長咗服務時間，一个钟头一班改做半个钟头一班，咁同埋咧都系延长咗时间噶。咁而家大围站开嘅时间咧就系朝头早六点到晚上八点半，香园围管制站开嘅时间咧就系朝头早七点三到夜晚嘅九点九啊。咁大家啦，留意翻時間延長咗，同埋加密咗班次嘅，就係、是、呢個叫做 Boy 八啦。咁、我頭先提過啦，有三條專營巴士路線嘅。咁另外嗰兩條咧，雖然話咪暫時啊未有延長啫，但係都同大家講一講啊，好唔好啊？ 好啊。 咁就係 Boy 七啦，上水來往香園圍嘅就經粉嶺，呢、這、一個咧就每日40分鐘一班嘅大約。Boy 七，但係呢個係每日有一搭㗎，咁大家都唔係淨係星期六日可以搭啦。好啦 ，Boy 九咧，屯門來往香園圍呢一、這個又係淨係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嘅啫。而家暫時 Boy 九咧。都是一个钟头一班的，所以三条巴士线大家搭的时候要留意翻，你走了要等成个钟头。 是啊。 咁好啦，咁你想话啊唔讲巴士咧，咁就有条专营嘅小巴嘅，59号 S 啦，咁呢个好好多啦，15至20分钟一班，就是由上水去到香园围口岸嘅，依、這、一个都是每日嘅吓，每日就几好。 咁、呢个方便好多、 啊。系啊，因为你每日啊 嘛。我纯粹就咁睇嘅时候，譬如头先B 七啦，咁就系上水开噶嘛。 系冇错。 咁嗰一个咧就40分钟啦，咁而家呢个就15至20分钟。 就小巴嚟嘅， 小巴啦，59号 S 系嘛？ 冇错，系啦，就每日咧就佢就20至30分钟开一班嘅啫，即系4至半个钟头啦。咁繁忙时间可能就会当然系密啲啦。咁就上水开嘅就朝头早6:30到9:00，香园围开嘅就朝头早7:30到晚上10:30。咁大家留意翻咯。 哦，咁啊，呢啲巴士同埋小巴服務都好好有用啊！ 好期待，我都想快啲去下，因为你知啦，车位就有限。 有好多人都冇揸車，唔係個個都揸私家車嚟咧，咁、一定要用公共交通工具啦。 不過前排睇新聞又話嗰啲車位而家都 好啲， 就充裕翻喎。 係充裕翻，可能佢要實施呢個政策之後咧，唔會太平啦，又貴翻少少，同埋你預約嘅時間要準確。咁所以其實咧，大改進都係幾好嘅。一遇到有問題，咁改進嘅話， 話咗幾點走就幾點走，唔好霸住啲車位啦。 冇錯啦，咁唔揸車嘅咧，咁冇所謂， 搭車 公共交通工具一樣都得。三條專營巴士線啦，同埋小巴。不過就係有兩條巴士線咧，就淨係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咯。 即係你話如果屯門嗰架車嘅話咧，就 B9 嘛。咁呢 B9 呢架車咧，咁雖然就話屯門嘅朋友好多時都可以喺深圳灣嗰度就自己過關啦。咁但係如果你咁啱又去另外嗰一邊嘅話咧，不妨可以即係試一試 B9。咁先喺香港咧就由西去咗東， 冇錯。 跟住就直接咧就喺香園圍嗰度就翻內地啦。 你知人冇錯，但人好有新鮮感 啊！ 頭先你講得啱啦，深圳灣 就 去過，我都好想去香園圍啊！遲啲真係要去行一行。 係啊，我自己就行山嘅時候就有行過附近嘅地方，即係我未試過喺嗰度過關嘅。係啊，咁我其實我睇住佢起添啊，呢條隧道。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行過一邊咧，咁啊睇住佢起啊，好多堆田啊咁樣嘅 工程都好耐喎， 好耐啊， 所以先苦後甜咯。 睇住個 B B 出世咁， 咁你要咁點啊？跟住你去湊下個 B B 喎，你出咗世唔照顧佢唔得嘅喎。 如果出咗世賴低咗佢， 唔可以啊！小朋友嘅關愛非常之重要啊。 啱啊啱啊啱啊。 OK， 咁啊揾人啊上下去先。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問啊，澳線早晨啊，澳。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啊？ 啊，今日都依然系冻冻地，朝头早咁你话，即系一早一晚咧都真系冻啲咁啊，所以咧着翻件风褛咧稳阵啲，无论系晨运又好啦，以至即系放下狗都好啦。见到广播道嘅街道上边咧特别多人系放下狗嘅，朝头早啊吓，咁啊轻松啲，可能临翻工之前自己又散下步啊，跟住又俾啲狗仔啊，散下步啦，咁所以即偶尔咧，都会啲狗仔同狗仔咧见到啊，迎面相遇咧，都会吠得都几紧要。 打招呼啫，打招呼啫， 系啦， 大声唔代表恶嘅。 系啦，人啊，未必解读到狗仔嘅所思所想啦、啊。有阵时，啊，头先都系啊，即系听到你同阿 Didi 喺度倾偈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哇！有兩隻狗咧，勁廢喎， 係 係啊，跟住 阻住佢啊！你 好彩林叫做咩啊？即係同你通話之前收咗聲咯，冇喺個停車場入邊，點會阻住佢哋咧？佢哋又入唔到嚟。 不過有陣時啲狗仔好搞笑嘅，佢哋咧就嗌交嗌得好大聲，但你真係放繩俾佢哋嘅時候咧。啊！佢哋唔吠嘅咯，佢哋自己 系咯， 企埋一边闻下你，你又闻下我就算嘅咯。 系啊，但九龙塘啊，以至即系广播道好难放绳嘅，因为你都多 咁梗系啦， 放绳就冲咗出去，麻烦啲啦。咁总之即系爱护小动物都系好嘅，咁间唔中遛下狗咧，个人心情都好啲嘅。呢个都系根据呢个非正式嘅研究统计啦。咁啊，狗仔咧绝对系人嘅陪伴嘅一个好好嘅 friend 嚟啦。咁所以即系同狗仔相处。都有啲研究，呢、這個就真真實實出嚟，可以治愈下一啲 depression， 即係一啲情緒問題啊，咁樣都可以治愈下嘅。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可能都即係你要有責任心先啦。首先，冇責任心嗰啲就唔好養小狗啊。有啲責任心，但係又想咧有啲動物去陪伴咧，可能狗仔咧就係其中一款咧好忠誠嘅一個寵物啦。 如果自己即係環境許可嘅去領養啦，大家嚇、啊、好。 系啦，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方面系咪真系适合遛狗啦吓。咁啊，天晴干燥嘅，咁啊早上相当清凉啦，咁啊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22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咁啊明日日间系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啊坐阵啦，同我哋咧睇睇自己嘅身心灵健唔健康先啊！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啊，今日咧就系讲紧成上题啦，因为上个礼拜咧都有个尾巴留低咗，就系话哇，依家啲考生咧都面对好大嘅压力咁样啦，咁嚟紧咧 DSE 啦，咁唔系话即系应考嗰一刻先面对压力嘅，其实之前咧就系、是。啊、究竟自己温晒定系温唔晒咧？其实心里有数啦。咁、你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啲年轻人可以减下压啊？或者咧，喺读书方面咧，唔好俾咁大嘅一个、叫做令到自己好似好辛苦啊咁样嘅一个情况咧，交俾你讲啊，唔该，周博士。 好多谢阿欧啊吓，嗱呢个题目好重要啊吓，即系考生嘅压力，其实唔单止 DSE 压力好大啊，我哋而家由幼稚园开始咧， 系啊，真系啊， 小学开始， 成日都话赢在起跑线啊，咁样嗰啲嘢啊，系嘛，嗯， 日日要搵学校啊，成绩啊，同学啊，等等功课啊，测验啊，等等啦吓，咁、特别去到 DSE 啊，当一啲重要嘅關口啦，咁面對咁大壓力，可以點樣算呢？啊，我有三點想提出，咁我特別渴望對青少年嘅朋友有幫助嘅。第一咧就係、是、壓力依家嘢好特別嘅，即係當我一有壓力咧，嗰、那個恐懼係會無限放大嘅，越諗越誇張嘅，可以喺一分鐘之內咧、由考試唔合格，成績唔好。变到要将来冇用啊，瞓街啊，做乞衣啊，揸兜啊，我父母会崩溃啊，会谂到无限上纲嘅吓。所以第一招咧就系、是、需要揾一啲我哋好信任嘅人，好坦诚去沟通，讲出嚟，最重要讲出嚟，将我所有嘅恐惧讲出嚟。当我讲完出嚟嘅时候咧，其实自己听翻。就發覺咦都好誇張喎，又瞓街啊，做乞衣啊，我父母又崩潰啊，我又精神病啊，揾唔到老婆老公啊，等等等等，即係去多咗喎， 係 嘛？即係只係一次考試嘅成績啫嚇。咁所以揾真係信任嘅人，又好坦誠，慢慢慢慢講出嚟。講完出嚟之後咧，其實傾下傾下，自己個定位會清晰好多，就能夠區分到邊啲係實際嘅挑戰困難，邊啲只係我附加。在現實上面的恐懼焦慮感來的，這個第一樣我很想分享的。第二樣就是當我們面對壓力，這個很重要的壓力，現在也是 很主觀 很大的感受來的，即每個人都會有的，千萬不要低估壓力，當壓力持續不處理不懂得去舒緩，會有很多慢性病，甚至會有情緒 的爆發或者狀況，所以有質素的 me time， 即自我安靜調適調節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家附近有個公園，那就很好啦。就算你家附近沒有一個公園，即是我意思是一些大自然的地方、可以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很簡單的，只是需要俾自己做深呼吸。再深呼吸，各位听众，而家你都系试十秒钟噶， 好啊！ 无论你而家做咗啲乜嘢，除非你揸紧车嘅啫吓，咁、就唔好啦。如果唔系，你就算你坐紧地铁都可以噶吓，眯埋眼，然后俾自己慢慢放松，深呼吸。只手如果可以啊，单手轻轻掂一掂个胸口，代表住我尊重自己嘅心。深呼吸嘅时候咧，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嘅杂念，任何念头出现咧，让佢出现，让佢消失。而是只是给自己聚焦在个小腹腔，即是个肚脐慢慢的起伏，然后只是给自己一吸一呼，容许自己放松放松再放松。而很奇妙的话，当我们做几下这样的深呼吸呢，我们开始感受到身体啊，原来我条腰有些酸软，啊条颈原来有些痛，啊原来个头有些实。啊，原來好記掛住我屋企嗰樣嘢未做，或者一個 Excel file 好未 send 俾老闆，一啲我哋抑壓咗、遺忘咗嘅嘢咧，就會走出嚟。 嗯， 身體係最誠實嘅，身體從來唔會講大話，所以鼓勵大家依刻你可以俾自己做幾下深呼吸，然後感受一下身體嘅需要，身體會講嘢俾我哋聽嘅，身體會同我哋講：，唉，那個 job 我唔想接啊，那個人我覺得有壓力啊，我要同佢講出我心底嘅説話。所以只要每日有几分钟咁样嘅 me time， 即自我安静调 調息的時間只是需要做深呼吸，我們的身心會更加健康，這個就是第二招了。 這個就是純靈魂對話，不是叫你躺在這裡玩手機，兩樣東西來的，是啊，就是周博士說的那種跟大家躺在這裡一直玩著手機，在這裡看著視頻，是兩樣東西來的，這樣是啊，這樣 大家不 要做錯。 是啊，歐說得很好啊，這個 me time 就不是躺在這裡玩手機啊， 有些不同， 是真的被自己眯埋，回歸回自己內在，找回自己內在的力量需要，以及令到自己身體更加健康的，即照顾翻身体的需要，让身体的信息可以表达，亦都让我们听到我们身体的信息，好吗？这个第二招。 是啊， 第三招很重要，当我们特别 DSE 考生面对这么大压力，当然有关于前路前途甚至整个家庭，所以我们很需要很值得跟我们的父母一起商量一起谈，就是说如果考得好会是怎样，如果去到第一志愿，如果去不到呢，萬一無論咩原因事與願違考試唔成功，咁我仲有啲咩選擇呢？除咗有恐懼之外呢，我哋可以好具體好踏實去傾各種嘅可能性。特別呢個時代呢，真係時代唔同晒啦，以前我哋覺得讀到大學先有前途，但而家唔係喎，而家好多 KOL 係咪好多網紅呢，即係可以係即係佢只喺網上教人點畫畫、點煮飯、點煮餸、點砌模型，都可以是網紅來的，都可以有一番作為的，行不行？所以最重要我們一直跟父母商量的前途的時候呢，是傾回我內在真正的意願，我真正的需要，即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特定的強項，你喜歡踢球，你喜歡砌模型，你喜歡煮飯等等等、啊、在現在這個網絡的世界，每樣東西都有他發展的空間的。 是啊，真的、你將那樣東西表達到極致，你就會自己有自己的 專家， 是啦，成為專家啦，有 audience 啦，這樣即有支持者啦，有粉絲啦，這樣那都、是一個好的生態來的，暫時看到起碼可以各展所長先啦，亦都認同周博士講啊，其實今次咁樣咧，嗰、那個學習模式可以好寬廣噶，你可以做幾年嘢咧，再翻翻校園都得噶，就唔係坊間成日講到嗰個一試定生死啊。我估一試定生死呢一句咧，壓垮咗好多代人嘅叫做心理啊。我覺得你點睇啊，周博士？ 係啊，我講到一試定生死，真係好好摧毀性嘅呢句説話。 係啊， 因為考試嘅制度係結構性。地令到必然啊，系令到大部分嘅人都唔会攞到最高分噶嘛，系、嘛？甚至大部分亦都唔会入到即系大学噶。 系因为金字塔模式啊嘛，呢、這个 系啊金字塔嚟噶嘛。就算你几叻冇用噶，同你几叻冇关噶。依家有结构性嚟噶嘛，可能只系某一个百分比，可能 20% 30% 嘅人入到大学，或者点点点嘅，或者攞到最高分，或者 10% 系点。所以唔需要用个分数去界定咗个自我价值啊。正话阿 O 讲得好好啊，而家其实成个学习模式系变晒噶啦，即系。所以我好開心，我好鍾意譬如我當年喺英國讀書，我見到佢哋好習慣一個模式呢，就係、讀大學前後佢哋好鍾意個小個孩子啦，即係十七八歲啦，去外國玩一年嘅，遊學一年嘅，係學習一年嘅，然後定埋一啲行程，定埋一啲好開心好玩。咁係咪需要好多錢呢？又唔係喎。有啲人冇錢揸住個 backpacker， 揸住個背囊一路做一啲散工啊，洗下大餅啊，去下餐館啊，咁揾一啲錢啊，然後 homestay 啊，住喺啲屋企幫人做下家務啊，做下老人院義工，唔係義工啊，收啲錢，咁跟住又玩幾個禮拜，即係一路玩一路做一路學，咁即係嗱，唔一定好定唔好啊，我意思係。有成長有無窮盡的可能性，最重要找回適合自己那條路，找回自己的專長，找回自己的愛好，尊重自己的需要，這亦都不是發泄情緒，跟你的父母商量，跟身邊信任的人一起去商量、所以最後我都想跟父母講一句，雖然我們下一集會詳細講父母、這裡我都想講一句，當我們的小朋友在成長任何一個關口，譬如面對移民、考試、談戀愛、失戀，他們可能有很多內在的衝擊我們不會明白的，所以父母很重要呢，在關鍵時刻有關鍵的表達是很重要的，有一兩句是一定袋得落袋的，這裡我們叫值100万 million 的 magic words 的、譬如是怎樣呢，无论你父母几多岁，只要有三岁就可以讲噶啦，呢句说话咧，即系佢即刻成个冧晒噶啦，即系小朋友嘅情绪系即刻舒缓咗大半，就同佢讲：阿仔或者阿女，爸爸能够做到你爸爸，系我好大嘅福气，我好开心，爸爸永远都陪伴你、支持你，你放心啊！ 之类咁嘅说话，阿欧你听到会觉得点啊？ 咁梗系好舒服啦，梗系好舒服啦，系咪先？即系好大嘅一个强力嘅 support 咯。其实人生我即系同周博士一路倾偈倾咗差唔多一年几两年啦，我都真系学习嘅嘢系比我做访问多啦，所以我都好每个礼拜我都好期待同周博士倾下偈嘅。有阵时透过你言语上嘅啲鼓励啦，虽然系你讲紧考生，咁我哋都会情绪代入咗啊，系其实人生又何尝唔系一关又一关嘅考试，一个又一个嘅 DSE， 一个又一个嘅 A level 会考。如果用翻我哋嘅年代，系咪先？咁所以有支援系好重要嘅。咁啊，今日咧完全深深感受到嗰份嘅正能量啦。咁啊，头先周博士都好叻，即系做埋我嗰份，踢埋落去下一集，我哋会关顾埋家长方面嘅需要啦，喺考试嗰度。好嘛，下集再请咧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再讲多啲，好嘛？多谢你啊，周博士 ，thank you。 好，拜拜。 嚟自陈柏宇有天 The First Take Version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出边15度嘅气温，咁我哋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长秦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说，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又不点名批评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各国应该共同反对。秦刚表示，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断炒作中国的新疆、西藏事务，企图借此攻击抹黑中国，打压压制中国发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正处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中方将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美国财长耶伦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其他官员会面，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并推动美国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耶伦同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举行会谈后，重申总统拜登日前对乌克兰的保证，只要乌克兰有需要，美国都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他又宣布，从美国大约100亿美元援助预算中向乌克兰移交首批1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 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温莎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的贸易安排举行会谈，并同意以名为温莎框架的新协议取代北爱尔兰议定书。在新协议的框架下，将设立红色和绿色通道系统，英国其他地区运往北爱尔兰的货物将使用绿色通道，并豁免海关检查。新協議亦引入殺停機制，讓北愛爾蘭議會可以阻止歐盟商品法規適用於北愛爾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氣清涼，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日夜温差較大。聽日日間溫暖，部分地區有煙霞。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咧，龙尾喺油荔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较为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多车嘅，龙尾排到新田围村。港岛咧中区嘅皇后大道中，因为咧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而家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对开嗰度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临时封闭，咁啊多车少少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九龙比较繁忙的地方就是新旧清水湾道下行去平石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去到圣贤中学那段都比较多车的。新界就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一段就较为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5G 网络逐步普及，上下载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游戏、娱乐、教育以至医疗都会进入新的一页。 业界认为 5G 仲会带动整个物联网的发展，由自动驾驶到智能城市。 但亦有人担心人类会进一步被机械操纵。 5G 到底会带来啲乜嘢翻天覆地的改变呢？电视纪录片 5G 新世界，星期三晚10:30， 港台电视31。 二台爱共融， 我是新生活的 Kitty 崔洁彤。墨西哥的著名食物就有墨西哥馅饼啦，就是用墨西哥的薄饼里面夹一些芝士啊、鸡肉等等的馅料，有时咧仲会夹一些牛油果蓉啊或者豆泥。谂谂下，同我哋嘅港式公司三文治都有啲似。听日下午茶，等我就食个墨西哥馅饼先。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我想买部悭电啲嘅洗衣机，边部啱呢？ 乜你唔知咩？为咗方便市民选择具有能源效益嘅产品，同埋提倡节约能源，政府由2009年起就已经实施咗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 这个计划涵盖了哪些电器产品啊？ 目前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涵盖8类定名产品，包括冷气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电磁炉以及储水式电热水器。 根据标签计划，在本港供应的定名产品都必须贴上能源标签，令消费者知道有关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 我想知道计划更多详情，可以点做呢？ 详情可以浏览机电工程处的能源标签网，网址是 www.emsd.gov.hk/energylabel。能源效益较高的产品不单止消耗较少能源，有助保护环境之余，还可以帮助大家悭到钱添。 机电工程处，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十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4%，咁咪白雾咁啊，咩都未有住啊，大致天晴啊，早上天气清凉啊，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可以去到22度嘅，睇睇未来几日先，仍然都系天晴啊，干燥，日夜温差啊较大，听日咧。咦，日间温暖，部分地区可能有炎夏嘅。 系咁啊，嚟紧可以悭翻啲钱啦，即系市场都传出悭翻啲口罩钱。 系、哦、啊， 系 啊, 啊，真系能够咧唔使戴口罩咧。其实我当然咧有啲地方都会戴啦，我估啲拍档都系噶啦，即系人多挤逼嘅地方啊，或者 坐交通工具啊嗰啲、 啊、 位 啊， 或者自己唔舒服啊，唔好传到俾人啊等等啦。 所以唔好谂住咧。如果政府宣布咗嘅时候，唔好谂住即刻劈晒佢， 系啦， 千祈唔好 留翻少少嚟用咁样。不过过往啦，接住两年定三年都系呢个口罩时期啦。我真系其实真心麻麻地中意戴口罩，我都几中意抌咗佢，因为点解咧？戴口罩真係好窒外嘅，譬如你做嘢啦、开咪啦、做一啲台上嘅演出啦、上镜啦等等啦。除此之外，落雨嘅时候咧，咁、我同小华都唔住担遮啊，你唔担遮啦，你都唔住担遮，你唔担遮系咪都戴住口罩啊？ 系啊， 淋湿咗咁点啊？你换嗰个啦，我 都系 换嗰个 咯，系唯有换嗰个咯。 呢个系落雨嘅时候戴口罩， 你知唔知口罩湿咗咧？ 系啊， 我呼唔到吸啊， 咁你都湿到好透噶啦，你湿到好透，少少湿咧都有啲防水功能嘅。其实有啲口罩，老实讲一句， 不过戴咗口罩都两三年啦，咁大家都要适应一样嘢嗱。咁嚟紧咧，大家可能会多咗伤风感冒嘅嗱，唔系话即系 covid 啊，伤风感冒可能会多翻、因为即系都听好多医生讲咧，其实我哋戴咗口罩真系防咗好多病菌噶。 系啊， 咁有冇留意呢两三年咧？即系其他嘅病？ 少咗， 少咗， 系啊，即系譬如嗰啲季节性流感啊啲。 系啊，如果你除咗口罩咧，大家就有个心理准备啦。 嗯， 即系可能会，系咪会更加要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卫生啊，要更加注重啲。 系，所以有阵时候我自己都会认为系，即系有句说话讲得啱嘅，小病是福。 系啊， 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如果唔戴口罩咧，的而且确大家即系互相交叉感染嘅机会咧，风险高咗。 嗯， 咁但系有阵时候人咧系需要进化嘅， 人有阵时候要病下嘅， 要有少少病，咁、即系启动翻你嗰个免疫嘅机制，因为细菌大家相信呢几年都又清楚咗好多啦。 系， 细菌好狡猾。佢哋成日都会进化、 啊。 如果我哋只系原地踏步咧，咁我哋用个口罩挡住，但系佢进化咗，咁、我哋喺呢几年嘅时间就可能退步咗。 系、 咁所以睇下疫苗又好，或者自身嘅抵抗力都好，我哋都要即系急起直追啊。 系啊，再过埋呢两呢个零礼拜咧，睇下有冇一啲新嘅公布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啊，即系如果大家就算真系可以解除咗个口罩令。如果自己覺得有需要，咪繼續戴咯。 係啊， 咁如果你覺得，我覺得都要唞下新鮮空氣，咁、你就可以唔需要咧。咁、都要等咗最新嘅相關消息先。 應該今個禮拜會公布㗎。 應該即係都有 呢兩日添啊， 好 似係呢兩日添啊。咁啊，即係有好多朋友都唔中意戴口罩啦。咁呢個係真嘅。不過唔中意戴都欣賞香港人堅持咗呢兩三年。 係啊， 係啊， 做得好好。 我哋都守尾門㗎啦，喺個世界嗰度。係啊，關於戴口罩呢方面， 我哋把關把到最後。 后， 系啊，守尾门噶啦，咁希望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咁啊，嗱，悭翻啲钱做咩？有啲朋友会做下啲投资啦，或者做下啲小生意啦。咁今日咧就睇到报章一个标题几得意啊吓，就系、是、投资有道。十一岁嘅女小朋友咧，女孩子咧开呢个网店卖玩具啊，每月平均咧赚到100万啊，咁样， 嗯， 哇，好 似话咪退休啊， 系啊，退休啦，佢都唔做啦，十一岁就退休。即系唔知道有咩做， 即系佢应该 读书啊，专心读翻书， 专心读书啦，可以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 做大慈善家咯， 系啊， 大慈善家好快又倒晒水噶咯，但系又 唔系佢可以出嚟叫人哋捐钱噶嘛， 咁又得， 佢唔一定自己捐， 哦，咁又系， 佢一系个 icon 嚟噶嘛，我出嚟叫人捐， 系 自己唔捐， 自己唔捐，自己捐少少， 系啊， 小慈善家， 首先可以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先啦，跟住就容易去分配， 系啦， 分配究竟捐俾咩？机构唔捐俾咩机构啊？咁样啦，咁啊讲下佢嘅发迹史啦。其实咧都关妈咪事嘅，妈咪同埋爸爸咧都系从商嘅。咁啊，妈咪就系呢个资深嘅公关啦，咁样大品牌啲公关啦。咁另外爸爸就做 banker 嘅咁样，唔知系咪细个咧爸爸已经灌输佢咧呢个理财嘅观念啦。咁妈咪又帮佢好好去推广，将佢咧成立嘅呢个儿童嘅玩具啦，同埋用品品牌啦，咁样啊，真系好劲啊！点样咧卖玩具可以卖到咁多钱嘅？即系有阵时咧，我都知身边有啲朋友咧，靠叫做一买一卖啲玩具啊，二手玩具为生，即系当买盒模型翻嚟啦，跟住摆可能三个月到啦，跟住出翻货啦，因为市场有个稀缺性啦，咁样供需问题啦，跟住啊，即系可能喺啲旋转嘅交易平台嗰度咧赚钱啦，咁样，咁但系都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嚟啊，嗱，系咯，即系我想听下钟哥，你都系玩具爱好者，你有冇？从事呢个业务，第二系咪真系可以咁容易可以赚到钱？ 如果你买一件半件咧，唔系业务，只系兴趣啫，即系可能系你屋企唔够地方，我散咁啲出去，一件半件赚唔到咩钱嘅，都系可能你交通费都蚀， 茶钱都赚唔到啦。 咁你通常你喺啲船主交易平台。都約喺港鐵站㗎啦，車錢都蝕埋啦，咁我都要去嗰個港鐵站㗎，係咪？ 最緊要唔好出閘添啊！佢哋嘅心態， 你唔出閘 好嘅， 都要收單程啊，係咪先？咁亦都唔應該喺嗰度交易， 梗係啦， 可以 被禁止嘅， 係可以 S F 到付啊嘛，依家用英文字最好啊 ，S F 到付， 你啲站頭交易係唔應該嘅， 唔係咯，阻住人流。 咁但係你話去到乜嘢嘅階段，即係做玩具咧，都打個比喻，先至可以揾到錢咧。 一季買翻嚟係咪？你想講？ 你一係咧做生產商，我生產玩具；你一係做批發商，我批俾你。如果你開鋪頭咧。其实你除非开到几间连锁，咁你去到嗰个阶段咧，就可以有得围啦条数。但如果你话我开一间铺卖几件货，或者系只系一间铺里边嘅货咧，其实你计到数嘅，可能你最后都系蚀租嘅，因为租贵啊嘛，香港始终系租贵。 所以佢哋需要炒价咯， 系 你炒价你唔可以咁，你都要 唔可以太离谱系咩？ 我就算当你好离谱，你都唔会件件货可以炒噶嘛。即系譬如而家坊间最出名有一个巨型啲嘅超合金咁样，即系出货价就大约佢嗰个生产商都标万几蚊。咁而家你坊间炒到两万蚊， 哇，万几两万蚊依家啲超合金 系啊！ 我十几年前识你嘅时候买只金毛狮王千零蚊，已经觉得好贵噶啦。唔系依家真系玩具升值十倍啊！几万蚊嘅咩？你而家玩啲玩具，唔怪之你而家成日唔出声啊！玩玩具， 咁你话去到，咁你中间嗰个差价，可能你食咗几千至一万咁样，咁但系都系得一件啫，一万够唔够交租啊？其实又系蚀俾嗰个铺头嘅，嗰个铺位噶嘛，即系 嗱呢个咧就系玩具爱好者嘅角度啦。咁啊，投资就涉及风险啦，玩具价格亦都可升可跌。好啦，嗱，家长嘅角度点样睇咧？你有冇谂住 train 下你小朋友？ 好难啊！ 即系从商嘅概念， 因为咧，我从商我就唔坐喺度啦。 同埋你都从商，你营运紧自己都系从商。 咁但系咧，其实头先钟哥讲咗个重点就系咩咧？因为你卖一件两件咧，真系赚唔到啲咩钱，不过真系系兴趣嚟嘅。所以我就咁听呢、這个嗰位小朋友咧，十一岁嗰位小妹妹系嘛，咁佢咧本身个后台已经即系阿爸阿妈喺呢个 concept 上边营运嘅 concept 就已经好强啦。所以咧，我就咁睇嘅时候咧， 我会觉得佢系咪已经无论系呢一个嘅设计者，然后生产到批发、网上落 order， 喂，我真系谂会唔会其实就佢自己一条龙自己做晒， 系即系爹哋妈咪帮佢做晒。 系啊，我真系喺度谂系咪佢搞咗个网站出嚟，因为而家你销售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点对点啊嘛。 嗯、 我哋有 SF 啫、嗯，人哋都有人哋其他方法噶嘛，人哋用 AI 可能送货咧，跟埋喺香港咧。香港得七百萬人，我咁講啦。其實嗰、那個即係盈利咧，其實你計到數。但係如果人哋譬如我唔知佢邊個國家， 嗯、 我當佢美國、 美國啊、 歐洲咁講、 嗯， 喂，人哋如果一賣嘅話咧，你賣美國你都係計埋美加噶啦， 係啊， 係美加咁計咯。 啱啊， 你歐洲嘅你都唔會淨係一個國家， 成個歐洲兩個國家都好名、啊。 即係正如一樣嘢、嗯，如果你喺大陸營運嘅。十幾億人、 啊， 你每人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嗰個做生意，每人俾個斗領你，俾一毫子你，你都發咗啦。 冇錯啊！ 所以其實佢賺一百萬咧，可能佢自己一套嘢又 concept， 即係佢 design 咗之後咧，佢揾第二個生產商啊，我係 designer， 你知佢哋好注重知識產權噶嘛？ 嗯、 我係 designer， 你咧就幫我生產，跟住咧個銷售咧就我就第二個網站搞埋噶啦。如果賺到一百萬，佢又唔出奇喎、 啊。某種程度上咧、嗯，我覺得呢個小妹妹咧，我聽完佢個父母嘅背景之後，我覺得最大嘅設計者其實係佢阿爸阿媽。 嚇、 啊，即係可能咧，佢已經預計咗我要生個細路出嚟，跟住咧佢大個咗之後要點樣包裝佢、 哎，又有可能 嗰啲嘢。因為你睇下佢背景，一個係咩銀行家 ，banker， 一個 banker。一個做 公關， 公關 先， 仲唔係自己搞曬？ 你抬高咗啦 ，bank 卡都有。跌市嘅時候，上年14000多點，邊個最傷？大家心知肚明啦。 佢可能係好叻嘅 bank 卡， 但係佢即係佢父母個背景咧，就足以可以營運咗佢個女嘅。 係啊， 即係已經係個女可能係一個 icon 嚟嘅啫，都係一個標誌性。 同埋佢父母咧，可能諗到一樣嘢喎。如果係佢哋父母自己營運咧、嗯，營運唔到。 係啊， 點解會咁出位呢？因为是一个十一岁的妹妹 小朋友做生意嘛， 是 嘛、 啊 啊？所以我建议小白你都去想想，因为反正你有时候都帮这些仔做下自黏土嗰啲劳作，系啊，横掂都做，不如做埋生意啦，唔好 做自黏土，拎到去卖就话啫，我啲手工攞出嚟真系见笑见笑啊！ 冇嘅，试嘅啫，事在人为系咪先？ 小小白个样咁样咯， 系啊。 不过啲小朋友咧，就算佢话。揾幾多錢或者做啲乜嘢嘅指標都好啊！我覺得俾個小朋友即係讀書當然要啦，咁另一樣咧就係俾佢哋過翻一個應該需要有嘅童年。 哦，係， 即係呢個先係最緊要嘅，因為童年過咗就冇啊、 嗯， 你住一聲就冇咗噶啦嘛。 嗯、 即係我諗佢而家揾咗好多錢退休，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跟住佢個童年去咗邊咧？ 逆轉童年啦，到佢四十歲嘅時候， 做翻個 反老還童。而家潮流興反老還童啊！ 因為嗰啲咧係你將來多多錢都買唔翻啊！嗯。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像老年的恶梦。 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如果人人都有百二岁咧，咁、呢个细路仔十一岁咧赚到百几万啦、退休啦、可能佢会又退完休之后，跟住又再用晒啲钱，二十岁就使尽圆滑，佢可能破产，跟住再重新、再赚钱，再用晒啲钱都未定，即系不断咁样循环。 佢应该系会不断再谂办法赚更加多嘅钱嘅。 系啊系啊，真系， 即系佢人生就系不断喺度碌 嘅， 不断碌不断碌， 系啦不断碌， 系啊。不过都享受下童年都系好嘅。 系啊系啊，佢爸爸妈妈都应该会帮佢筹划下一段时间应该点样行佢嘅人生嘅。 系 啊，十一岁啫， 上 市大把时间， 十八岁上市，将啲。年岁咧再縮窄啲啊！依家 就话你哋打趣咁样讲就话，咁佢可能到几廿岁嘅时候都仲好似一个细路咁样出嚟玩咧，即系保持翻个童真啊嘛！我谂起咧 N 年前咧，嗰阵时咪有啲《幻海奇情》咁样嘅剧集嘅，真系有一个咁嘅古仔嘅，即系就系话个阿爸好保护个女，个女咧去到成廿岁，都仲系俾佢过紧一啲。几岁嘅生活，咁佢唔俾佢读书啦，唔俾佢结交出面嘅朋友啦，咁屋企咧就整到好似一个公主嘅城堡咁样啦，周围同佢玩嘅人咧全部系俾钱嘅，即系你扮王子啊，你扮士兵啊，扮随从啊咁样，即系令到佢嘅成长阶段咧由头到尾都系一个童话世界， 咁即系就冇成长添， 咁佢咪系好开心去玩咯， 即系佢永远都系停留咗喺可能。六七岁 系啊， 永远都系咁， 又冇接触新嘅学问咁样啊嘛。咁呢个就系之前又拍嗰、那个，咁几得意嘅，即系有个咁嘅古仔咯， 都几值得反思嘅。呢、這个都系一样嘢。另外一个反思咧就系、是、嗰、那个 AI 嘅问题，又系好值得反思。最近咧。我睇到系啊，睇到一个咧即系个消息啊，這個、呢个咧就喺印度。印度做咩咧？咁佢其中一个省咧，咁佢有一座嘅庙，大家知印度有好多庙嘅。咁佢庙咧，大家知道印度其实佢哋都系本身都有好多信奉，譬如大象啊咁样噶嘛。咁佢哋呢个庙咧就得意啦。佢咧由于都系好爱护动物嘅关系咧，所以佢哋已经咧就唔会话要啲大笨象做啲乜嘢嘅。咁相反咧，佢哋咧由于善待动物嘅组织嘅加持底下，咁佢哋而家咧就启动咗一个。机械像进行宗教仪式， 竟然间又获得呢个民众嘅支持， 机械啊， 机械啊，一个机械人，即系其实佢一隻大笨象，好似一隻大笨企喺度咁样啦。咁佢咧就有啲少少喐嘅 movement 咁样可以俾到佢嘅咁 样。科幻片 系啊，科幻片咁样噶。佢呢隻大笨象佢都几重嘅，即系有800公斤重嘅。咁佢咧就有一个嘅叫做宗教仪式啦。咁佢亦都话到呢隻大笨象咧，由于以前佢哋一啲仪式咧就真系要企喺只大笨象上边进行嘅。咁所以你今次咧做咗呢一只嘅机械大笨象出嚟之后咧，咁佢话到佢可以同时间咧就坐4个人。坐四个人啦，然后头啦、耳啦、眼啦同埋鼻，即系嗰个头嘅位置咧，佢就可以做一啲简单嘅喐动嘅。咁但系你话佢可唔可以行路啊？咁你要真系高达咩？咁佢嘅我估啦，佢 高达都行得 两步啫， 都好啊。 跟住翻翻转头啦， 系一个好嘅开始。 呢个理念都几好，即系佛教就众生皆平等啊嘛。 系啦， 咁冇理由要佢做啲乜嘢，即系都想即系随性而为啦，众生都咁样，所以。即系如果机械像啊，你中意佢表演啊表演，或者即系中意佢淋水啊淋水，咁好似就好啲、 啊。啊，因为咧好多大笨象，大家知道啊，虽然佢哋有阵时都会喺个庙上边咧就真系宗教问题就被供奉啦。咁、 啊、 但系喺一个训练嘅过程入边，因为可能即系喂，我想你喷水。咁你估你真係同佢講話，我想你噴水，佢由細到識噴水咩？咁、就經過一個好苛刻嘅訓練，佢先至會明白人類嗰個意思。哦，原來佢個噴水好啦，咁你可能你即係難聽啲講，你鞭咗我幾十次啦，我真係痛啦，我聽到鞭我聽到噴水兩個字，好咁我就噴水。咁、其實如果佢而家換咗個機械人咧，咁佢就可以將譬如噴水或者你點頭啦咁樣呢啲動作咧，咁啊撳個掣搞掂。 不過如果你植入咗人工智能咧？我惊有一日咧，人工智能就会将呢啲宗教嘅理念咧，化为佢自己所用。哎，唔系话众生皆平等嘅咩？ 吓、 我都有份付出劳力嘅、哦，可唔可以唔好咁辛苦啊？咁、样， 可唔可以唔好揿个掣住？我唔系好想喷水先。 估唔到咧，之前成日都话 AI 咧，或者啲人工智能啊，令到几多人类嘅岗位嘅会失去咧，即系好多人失业啦。啊！估唔到而家连动物都系， 系啊，系啊， 大家唔使做。 咁佢哋又换个，即系仲有一个原因咧，佢哋想推行多啲，譬如机械大象嘅，就系因为本身喺训练大象嘅过程入边，可能大笨象大家知真系有性格嘅。佢虽然温顺啫，但系佢都唔系好中意俾人虾嘅。咁都会发生一啲咧，即系大笨象踩到人嘅事件嘅。咁如果你换咗呢个，我唔需要再训练大象，我亦都唔需要咧，就系虐待佢，我哋真系善待佢，而嗰啲粗重嘅工作。我哋就留翻俾啲机械大笨象点下头喷下水，咁就算啦，揿下掣，咁即系其实相对嚟讲咧，对人嗰个保护咧，亦都多咗嘅。 咁啊睇下即系 AI 点样去演练啦，即系睇下系咪真系好似钟哥咁样讲啊，即系连大笨象都冇得捞啦。 斑马嗰以后嗰啲咩马戏团咧睇咩睇机械 嘅，系啊， 可能嗰啲歌仔都要改咯。大笨象会跳舞咁，第时可能又唔使跳舞，即系呢啲经典童谣啊。 社会同政治体制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大利南部海域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63人，另外有81人获救，但是估计仍然有几十人失踪，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当地传媒报道63名遇难者中包括21名妇女和15名儿童，目前有4人因为涉嫌贩运人口贩卖被拘捕。事发在星期日凌晨，一艘由土耳其出发载住怀疑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卡拉布里亚沿海遇到恶劣天气并触礁，船身断裂后沉没。估计船上当时载有至少180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斯里兰卡。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6点，升1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93美元，卖出1,817.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36.33，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8。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普遍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嘅坏车同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先讲喺新界区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南地交汇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南地交汇处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嘅巴士转车站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南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就比较挤塞，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云汇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咁另外，由于有爆水管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啊，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就车多少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第二次机会真系未必有噶。 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都打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痛的是那夜那段未不星宿，来年之愿取消了终究。 自己谂嘅岩士堂未必再有第二次机会翻上月球做起点，再到 Y 文手中充满遗憾嘅歌词，都系想带出呢首歌入面珍惜呢个课题。 回光照亮乌鸦， 作曲 监制演员陈卓贤，填词黄伟文，编曲柯新峰。上榜三个星期，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演员陈卓贤，再见林静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人人广播， 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无论是学习环境、玩乐环境，定是屋企环境，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发展。 一个怎样的环境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缔造理想育儿环境。CIBS 节目《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睇琴日咧，港股表现一般般啊吓，咁啊，失守咗两万点啦，咁啊，牛熊线咧亦都尽失嘅，咁啊，期结之前咧，咁啊，琴日期结日啦，咁啊，跌咗咧66点啦，咁但系。咁啊，睇嚟北水咧都積極買貨喎，咁都即係連日來都淨流入，再加上咧咁啊，今個禮拜尾啊就兩會開始啦，有冇啲好消息有機會提振下股市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曬。 好啊，咁啊嗱，其實就嗰、那個走勢咧，就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繼續反覆係調整嘅機會大啲嘅。咁、你見到就其實嗰個係我哋之前都講咗幾個禮拜啦嚇，咁就個市咧就要即係步近呢、這個或者係挑戰個250天平均線啊嘛。咁你而家都即係要穿一穿過啦。咁啊而家就喺250天平均線增持，不過睇個勢咧就似乎因為嗰個250天平均線咧都係繼續向下調緊嘅嘛。咁所以個指數方面咧都仍然有啲空間咧就係追跌落去嘅。咁可能咧比較穩妥啲嘅支持嘅話咧，就要落到去19000啦，即係100天平均線嘅水位啦。咁始終就嗰、那個市況方面都係咧，就如果係太耐唔能夠向上突破嘅話咧，多數都係久守必失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回吐嘅情況嘅機會大啲。咁事實上佢恆指因為喺個即係我哋喺九年尾咧，其實累積嘅升幅都係比較大嘅。咁你好多嘅利好因素啊、復常等等都係反映咗落啲股價上面嘅。咁而家我哋去到呢、這個情況嘅話咧，嗰啲客觀環境又有啲唔同咗啦。譬如好息口情況又冇之前睇得咁樂觀，咁快就可以見頂啦。咁、另外中美關係咧又再緊張翻啲噶嘛。咁頭先你提到兩會咧，咁我覺得就係近排就如果係個市要轉翻好嘅話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催化劑咯。咁我相信兩會方面咧都會講多啲係關於推動經濟啊，推動翻一個係消費上面嗰個係政策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即係行嘢啦咁之外嘅話咧，都我覺得兩會都會睇下究竟會唔會話講多啲嗰、那個國家嘅科技上面嘅發展咯。尤其是而家大家嘅談論嘅焦點都係 AI 啊嘛。咁你睇翻其實好似譬如有啲傳統嘅電信運營商728咁即係中國電信。都有講呢個發展 AI 咯，咁再加埋中美關係緊張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國家就會係更加著力咧，係發展一啲高端科技啊、AI 啊、芯片等等啦，嚟提升個競爭力咯。咁可能留意一下呢個範疇上面會唔會有多啲政策 好啊， 嗯， 咁啊讲开而家最近都唔知点睇嘅时候睇业绩啦，咁因为而家都系踏入呢个业绩嘅公布期咁样啊嘛，咁睇下呢一只睇系点样啊，理想汽车啊，咁咁佢睇到咧，咦，佢公布咗业绩唔错，都有上升，而且比预期，即系比市场预期都好咗，有冇得可以望高一试咧？而且佢又着电能车。 嗱，电动车当然呢个系一个行业上面嘅话咧，都仍然系一个可以睇好嘅。不过咧，就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你留意翻就其实好似譬如 Tesla 开始带头减价啦，咁而家琴日都话呢个系比亚迪方面咧都系会减价啦。咁就开始咧就要留意翻啦，就系话唔系间间电动车公司方面咧都系咁理想嘅，因为最主要咧就系话当一减价嘅时间嘅话咧。咁就可能會睇到一個係即係市場佔率方面咧嘅改變嘅情況。當然嗱，因為呢個行業上面咧，我哋之前解釋 Tesla 減價都解釋過，因為呢個行業上面咧都仲係增長緊嘅。咁所以變咗當減價時嘅話咧，其實就未必話會一定要搶人哋市場份額嘅，可能大家個餅都會做大啲，因為可能推動咗啲未換電動車嘅人咧，見到減價咯，不如換車啦，咁啊創造咗啲新嘅需求出嚟嘅。咁但係就始終你睇返嘅情況就係話呢，嗰啲規模比較大啲啦，生產力比較強啲嗰啲，譬如 Tesla 比亞迪嗰啲話呢，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係著數啲囉。細嘅車廠方面呢，由於規模下咗比較低，咁之前呢佢哋都係要靠高價買車，譬如好似內地啲電動車之前喐下都講緊四五十萬人民幣㗎嘛，咁嚟到去維持返個毛利率囉。咁如果當你個價錢一調低嘅時間話呢，細嘅車廠我擔心毛利率就相對嚟講壓力大啲。 另外咧都要問埋阿 Kenny 啦，即係嚟緊如果要即係慳住使嘅話咧，就咩咧？就要做人要有手尾，因為咧出入啲房間最好就熄燈，因為嚟緊 電費啊， 電費又加啦，兩電都講咗啦，咁啊三月開始就會調高呢一個咧，即係燃料嘅費用啊嚇，咁啊都係嘅，咁啊全球嘅能源價格上升咧，咁啊呢個大波幅咧，香港都好難獨善其身啊，咁啊嚟緊嘅時候，譬如兩電啊或者能源方面嘅板塊又應該點樣睇咧 ，Kenny？ 其實呢一排咧都叫好翻啲，因為之前有段時間咧就係嗰個加息情況非常之嚴重嘅時間咧，呢啲股份都係比較走勢差嘅。咁但係而家唔同啦，即係而家咧就雖然啦都仲係加息緊啦，但係就起碼大家都會憧憬呢個加息周期方面咧都接近尾聲啦，所以一啲高息嘅公用類股份嘅表現係好翻啲嘅。不過頭先你提到兩電嘅話咧，就特別要講到就話其實雖然大家都係做電力公司，但係中電同埋呢個廣燈或者電能咧，其實就走勢都有啲分別嘅。咁中電咧就大家睇到其實啱啱都公布咗業績啦。咁你見到業績方面咧，香港嘅情況係 OK 嘅。香港方面咧就你見到佢哋嗰個利潤方面都有幾個%增長啦。雖然個售電量咧就係跌咗，但係咧。嗰、那個係香港業務嘅盈利方面咧都有增長，因為香港咧就最主要受惠翻嗰個係利潤管制啦，咁佢哋期內咧就增加咗啲投資就係即係轉做天然氣發電啦。咁香港嘅利潤係基於個投資金額嚟計噶嘛，唔係淨係售電噶嘛。咁所以你售電雖然少咗，但你投資多咗嘅話咧，都變相係會賺多咗嘅。咁但係不過咧，澳洲就唔得啦，所以你見佢嘅業績咧差咧，係主要係澳洲上邊嘅拖累。咁呢個你睇翻環顧翻歷史咧，又係兩電啦，即係廣燈同埋中電啦，大家都會出去海外市場嘅。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中電咧喺外市場咧就多數都選手嘅。 啲M&A 做得麻麻地啊，陰 功。係啊，即係表現麻麻地。廣燈同埋電能咧就好好多嘅喎，所以你見佢股價走勢咧都係有分別嘅。 咁啊，转个角度讲埋，琴日最叻嗰只蓝筹啦，系佢打边炉股啊吓，咁啊海底捞咧发盈起啦，咁啊预期啦，咁啊上年咧亏转盈，赚13亿人民币，即系哇，即系好夸张一条数啊！咁啊刺激股价咧，琴日真系咧1.1%，13.7%啊，股市逆市上扬啊！咁系咪呢一类消费股有冇机会掀起个投篮作用咧？之后往后仲有啲尾巴可以跟下睇下咧？Kenny 你点睇啊？ 其实睇海底捞都睇到好多嘢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翻第一，首先先讲翻佢嗰个bottom line 啦吓，即系转亏为盈啦。但系都要留意翻啦，当中咧有三亿嘅咧，就因为系回购咗一啲票据啦，而系导致到一个系账面上边嘅盈利啦。 就係啲非現金嘅嘢嚟嘅，不過剔除咗都係賺錢嘅。咁嗱，就睇到咧個生態嘅發展啦，因為咧嘅前一年咧，有講前一年啦，喂，而家2023年，前一年咧曾經疫症係舒緩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大力去增加咗啲分店嘅，咁但係就無奈咧，就去到舊年嘅農曆年之後咧，又再嚟過啦嘛，疫症又解封啦、措施等等，咁所以變咗咧好多店咧就唔 perform 啦，要關閉啦，所以佢就推出一個剁木料嘅計劃，咁剁木料就剁就梗係剁走嗰啲係唔 perform 嘅店啦，減少個成本啦，降低嗰個營運嘅壓力啦。咁就開始有效果啦，咁跟住好啦，而家呢就係疫症叫做係完結啦嘛，咁所以變咗呢開始又開返店喎，咁佢有新嘅計劃喎，呢個計劃叫硬骨頭計劃喎，咁就係剩返落嚟嗰啲都冇唔掂嘅，都仲係營運緊嘅硬骨頭啦嗰啲，咁咪所以就繼續呢就係調返住而家就開分店啦，咁變咗呢就係可以補足到個市場嘅復甦囉，咁所以我覺得就睇到就係內地方面呢嗰、那個係啲食肆或者啲連鎖嘅餐飲面對疫情上面嗰個應對嘅策略囉，咁不過呢我覺得都嗱，雖然呢就係、是表現係好返啦，咁你見到佢哋嗰個係營業額雖然都係跌嘅，但係呢都叫做有所效益有所改善嘅。但係要留意返一樣嘢就係嗰個品牌嘅問題。因為其實以前呢海底撈呢早幾年前呢就哇好潮啊，好多朋友去㗎嘛。咁但係而家你睇內地競爭真係大咗，好多唔同嘅品牌包括九毛九啊、酸菜魚啊等等都係一啲即係內地呢個飲食文化好得意，香港就比較少呢啲發酵啦、但係內地方面呢就除咗食之外呢咁佢又會睇埋個裝修啊，睇埋個服務啊，睇埋成個感覺啊，咁好多即係好潮嘅年輕化嘅連鎖鋪頭嘅話呢都冇起出嚟，咁所以變咗呢個呢可能就變相令到海底撈呢就有少少變咗成熟啦。 而你門口收夾嘅幾犀利啊， 係啊，不過嚟緊可能又有第二啲沉浸式嘅餐廳會出嚟啦，咁啊往後再同 Kenny 多講呢啲飲食文化嘅嘢啦。系啊， 同埋海底捞咧，其实咧，而家我哋成日讲 AI 嘛，我觉得海底捞咧都系率先推出 AI 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佢有啲送餐机械人噶嘛，如果你生日嘅话咧，嗰个机械人会唱生日歌噶， 系啊， 所以有冇感情噶唱得， 系啦，你一个人打边炉，佢仲有只大嘅熊仔陪你打添， 大熊坐喺你对面噶， 系啊， 咁紧要， 佢 sweet 嘅， 你梗系试过一个人打边炉啦， 系啊，真系啊，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啊嘛，系咪先？真系啊，好啦，嗱，今日同 Kenny 讲住咁多先啊，有个贸发局嘅环节转过头要出，听日再同你咧，又喺股票市场揾啲股仔嚟倾下，好嘛？多谢晒 Kenny， 唔该 Kenny，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讲完打边炉啊，讲下食雪糕啦，两、样嘢都系拉埋一齐讲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即系有阵时有啲放题嘅边炉铺咧，好中意美水咧，俾你喺个雪糕柜嗰度咧，攞啲雪糕嚟食噶嘛。 有两只嘅，有啲系任笔，有啲就任攞一盒 一盒 啲噶啦。 系啦，咁啊嗱，讲开食雪糕咧，就系、是、呢个哈字头嗰个品牌嘅雪糕咧，都几贵啊嘛。平时系咪先？咁咧一年14日嘅优惠，咁啊为咗咩咧？庆祝国际嘅妇女节啊，咁啊买满100蚊咧，即减38蚊。哦，呢个都系一个300妇女节嘅优惠。 妇女节要雪糕有优惠咧， 妇女喜意食雪糕咯， 系咯，甜在心头啊嘛。 咁点解父亲节嘅时候雪糕冇优惠咧？ 你系咪真系想听先？佢真系有个缘起嘅。嗱、其实咧，呢个创办人哈字头呢个创办人咧，其中一个女士嚟嘅，佢一个销售奇才叫阿 Rose 啦，喺60年代咧喺美国发迹嘅，佢就推翻咗咧呢个男主外啊女主外嘅女主内嘅呢个大潮流啊，为到雪糕咧研发咗啊呢个新嘅潮流啦，咁啊打出新嘅一片天啊咁样，即所以咧佢系呢个。女性创业家嘅一个表姐嚟噶、 哦，所以佢就三八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大家不如我哋好啲送啲俾你咁样， 系啊系啊， 啱数 系啊，所以为咗纪念 Rose 呢位默默耕耘嘅呢、這个为到女性权益付出嘅呢个英姿啦，咁、所以咧就推出呢个优惠，佢、真系有个缘起噶，佢唔系贸贸然讲出嚟。 咁我都有原因、可以同屋企嘅女士同佢讲，哎，我哋又同你一齐庆祝下啦，你女士你辛苦啦。所以要翻工又要凑仔， 唔使送咩特别礼物嘅， 系啦， 买杯雪糕 OK 嘅， 真系啊。不过 最好系因为减价啊嘛， 系啦，咁啊，全港22间分店咧都有做呢个优惠，一年两个礼拜嘅，就唔系净系三八妇女节嗰日先做啦。咁啊，同大家睇埋个天气，睇下今日啱唔啱食雪糕先，食雪糕会唔会冻亲先？今日咧大致系天晴嘅，早上系清凉啦，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初时咧风势系清劲嘅，展望咧未来数天咧。天晴乾燥啊，日夜温差都会较大一啲嘅，咁啊，听日咧日间都系温暖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咁依家气温几多度啊？依家气温15度啊，相对湿度咧75%，依家听听贸发局热线 T D C Hotline。 贸发局热线 T D 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听日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咯噃。展会咧系会一连五日举行噶，直至到星期日，即系3月5日嘅。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 咧，就同我哋倾下今年嘅展会规模系点噶噃。早晨阿 Jo， 你好啊。今年咧其实就同以往一样啦，我哋每年3月份咧都系珠宝业界。的重要档期，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今年其实来到第9届噶啦，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展商带来不同的珠宝原材料，例如钻石、宝石和珍珠等等。今年这个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其实会连同我们第39届的香港国际珍珠展是明天在湾仔会展开幕的，两个展会将会带来3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00间参展商，其中有一半呢其实是来自海外的展商来的。两项珠宝展共设有20个地区展馆，包括来自中国内地、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巴西、哥伦比亚和美国等等，足以见到我们香港这个商贸平台其实的重要性的。展会主要分为3大展区，包括专门展出大卡数和高净度的顶级钻石的美钻精髓廊，仲有网罗唔同种类嘅珍贵宝石嘅自然瑰宝，同埋咧，我哋有个海洋瑰宝专区咧，就专门展示优质嘅珍珠嘅。 阿 Jo 啊，我知道咧，展会咧向来都有好多嘅珍贵宝石嘅，唔知今年又会有啲咩嘅重点推介咁咧？ 近年咧，彩色钻石咧就越嚟越受欢迎啦，钻石嘅外形啦同埋颜色咧越罕见就越珍贵。有一个香港的展商带来一只4.11卡心形的橙粉色，周边配以5卡白色和粉红色的钻石戒指，价值超过美金120万的，折合约港纸940万的。今年我们还见到有很多展商带来颜色罕见的钻石，其中有一间香港展商带来一粒75万美金，折合港币585万的彩黄钻，重超过21卡的。蛋白石亦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宝石，亦是世界上6种珍奇宝石之一。有一个德国的展商，它会带来一个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北部的黑蛋白石，重量近12卡。黑蛋白石因为拥有美丽的彩斑，还有在深色的本体色衬托之下显得更加耀眼亮丽，所以一直受到大家收藏人士的喜爱。另一间香港的展商亦都会带来墨西哥开采的火蛋白石，颜色鲜艳饱和。墨西哥的火蛋白石更是唯一一种通常带有黑面的天然蛋白石。 我想知道其实展会期间大会都还会举办一系列的丰富活动，不知道阿 Jo 有什么重点节目可以跟我们推介呢？ 今年大会其实在展会期间就会举办超过20场的活动的。听日下午我们邀请了几位科技行业的专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智能零售和区块链的解决方案，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可以应用相关技术在珠宝业界上面，以及 NFT 的成功案例的。香港海关亦都会介绍即将实施的最新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注册制度，都是业界非常关心的议题来的。亦有来自意大利展览集团的出版总编，他会和我们亲身分享一下在珠宝行业里面新兴的现象和消费的文化。展会期间亦都会举办多场的交流酒会和珠宝首饰汇演， 現場亦都提供商貿配對服務，俾業內人士了解最新嘅市場動向同埋睇見新商機㗎。 各位嘅業界朋友咧，呢五日就真係要把握機會去灣仔會展嗰度咧參觀鑽石、寶石及珍珠展同埋珠寶展啦。而我知道咧 ，Jo 聽日咧仲會同大家介紹埋珠寶展嘅盛況添。唔該曬 Jo， 多謝曬。 想知道更多關於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即上香港貿發局網頁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学界表示，本港现时仍然未有全面的癌症筛查制度，尤其是针对肺癌的筛查，为及早筛检出早期癌症，减少死亡个案，建议本港效法欧美进行筛查，搜集数据。香港精准肿瘤医学会主席、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欧兆基指出，美国由2013年开始就有肺癌相关的筛查计划，但本港一直未有，公众教育亦不足，对社区健康和医疗费用造成极大的威胁。随着近年技术提升，癌症筛查创伤性更低，成本效益亦更高，建议政府效法欧美国家进行筛查，同步搜集数据，有需要时再作调整。有末期肺癌症病人者说，2013年证实患上肺癌，当时病症只有头晕，起初以为自己是贫血，但后来休克晕倒，被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肺癌已经脑转移，他认为肺癌筛查计划刻不容缓。美国财长耶伦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会面，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并推动美国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耶伦同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举行会谈后，重申总统拜登日前对乌克兰的保证，只要乌克兰有需要，美国都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他又宣布从美国大约100亿美元援助预算中，向乌克兰移交首批1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耶伦亦强调打击贪污的重要性，并赞赏泽连斯基采取措施确保援助款项的使用具有透明度。另外，耶伦和什梅加尔在会谈中亦讨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协助乌克兰重建的可能性。耶伦说，俄罗斯应该承担在入侵乌克兰时所造成的损失，但他亦承认要充公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仍面对重大法律障碍。外长秦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说，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又不点名批评美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各国应该共同反对。秦刚表示，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断炒作中国的新疆、西藏事务，企图借此攻击抹黑中国，打压压制中国发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正处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中方将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9点，升了1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39美元，卖出1,817.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33，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7，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61。 澳元兑美元 0.67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7。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在汇景花园，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至到彩虹村都是行车缓慢，太子道东去回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豪景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那段慢车龙尾就在大榄上斜，后少少那段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另外在港岛区，由于受爆水管影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爱梦游。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自己好喜欢吃韩式的炸鸡啊。点解？因为好食咯。如果啊要同南韩的朋友交流一下，港式的代表是乜嘢啊？就是茶餐厅的生炸鸡髀啦。特色是咩啊？好食咯，齿甲留香咯，正啊！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是哪个啊 ？Queens， 今次是我哋第一次攞新人奖，咁今日一定要多谢就系、是我哋嘅爹哋妈咪。 金奖系郑欣宜。 我想多谢我嘅团队啦，仲有多谢我妈咪同埋我爹哋。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 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坐镇啊。早晨，李医生。 诶，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 今日我想讲下啲系宠物急救嘅嘢。 哦， 嗱，我就唔系兽医啊， 系 我好坦白，我亦都冇喺圣约翰上呢个宠物急救嘅 课。哦，原来圣约翰有得上宠物急救。 有啊，有啊， 哦、 有啊，三月八号会有一个。 哇，日子你都记得咁劲。 不过爆咗棚啦，已经系好、 哦、 多人上噶呢、這个。 香港好多爱狗人士同埋嗰啲无牌守护者咧， 冇错啦， 有爱心就好啊吓。 系啦，如果你想知咧，系去呢个搵 Apps。Hong Kong St. John 有个 apps， 咁、你睇睇有好多资讯就揾到噶啦、好啦，嗱考一考啊 ，O C 系 狗只嘅正常体温系几多？ 真系唔知道，人嘅正常体温有时候我都唔知啊。 人咧，我哋通常啊，小朋友啊，37.8就发烧， 系 如果成年人咧，37.5咧就发烧啦。 嗯， 咁啊，原来喺狗只嘅正常体温咧系38.3至38.7是正常体温。 哦。 猫呢就38至38.5就是正常体温。 哦，有啲唔同喎、 是啦。咁狗隻嘅脉搏呢每分钟是60至100。猫是心跳快啲喎 ,160至200㗎。是啦。好啦。咁但係又考下你啦。 好。 我哋人而家就兴又是耳仔探热啦，额头探热啦。狗是点探的呢？ 我又真系唔知道。嗱，你医生好老实，你通常你问我啲嘢，我都真系唔知道。而显示，因为咧，我咧个人咧对自己都冇乜爱心啊，对小动物咧都可能真系冇乜关顾咁样。 呢、这个唔系爱心嘅问题， 系知识嘅问题， 即系好似你问我啊，你啲财经嘢我一啲都唔识， 你识嘅， 唔识噶，唔识。好啦，嗱，你会唔会系？啊！俾个探热针只狗口探热咧，摆嚟睇 佢即刻咬碎你啦！ 佢、都唔知系乜嘢啦。 喂，但系如果嗰啲嘟嘟枪嗰啲嘟啲耳背，狗仔耳背又帮唔帮到手咧？ 唔得啦，呢啲系最传统嘅光探。 哦， 系啊， 即系如果宠物就要光探。 系啊，猫狗都系光探。咁、当然唔好用水银啦，而家梗系用电子几廿蚊，几廿唔系探耳嗰啲，系、就咁系一支。硬嘅或者个头有啲软嘅，呢、這个周街药房都买到噶啦。 咦，医生啊，我又呢个题目想问多你少少。嗱，真系有啲老派嘅朋友仔咧，成日都话，唉，水银嗰啲先准噶，老派嗰啲探热针先 OK 噶，电子真系唔准噶。咁其实今时今日应该唔会吧？系咪啊？ 应该而家咧越嚟越好噶啦。 系系， 即系好似探呢个血压一样，最初咧你电子嗰啲就唔系好准，但系经过呢20多年咧，已经嘅电子嘅血压计咧已经相当准噶啦、 哦， 所以咧系会有进步嘅、 嗯。 同时呢一个所谓科技咧，好简单嘅， 系系、 所以咧就可以用电子嘅探热针啊摆落去呢个狗狗嘅。无鞋啦吓，无鞋嘅肛门，嗱无鞋肛门又好得意哦。你通常咧，你又梗系整啲花士领啊咁样塞入去啊。嗱塞入去咧，我哋通常咧 ，B B 仔都冇嘢，一摆入去就算啦。咁佢咧呢、這个有兽医讲咧，就应该系将嗰支探热针咧轻轻揩埋去侧边两边，等佢感受到。嗰啲嗰、那個直腸嗰度嗰啲温度， 咁、就會準啲啦， 係會準啲嘅、 哦 okay 啊。但係呢個咧未必咁容易啦。啊，你唔識咧就唔好亂嚟，就係、是、請教獸醫就係、是、仲穩陣。 明白。 咁啊，又考下你啦。好啦、啊，除咗探熱咧，食藥嘅點食法咧？嗱、啊，呢樣嘢我就知啊。點解咧？我以前咧有隻狗。 啊，因为车祸咧，佢叫我哋用个截肢，就得三脚狗嘅啫。咁、三脚狗咧，咁佢跳下跳下咧就好辛苦，因为喺前边一只啊，搞搞下，咦？点啊？只狗好似好唔舒服啊，要唞气咁样咧吓、因为唞气通常咧，啲狗咧就每分钟系10-30，如果佢唞得快啲，咁嗰时啱啱读医科啦，咁啊带咗只狗去睇兽医，就要话佢心力衰竭，咁、叫我俾啲 detoxin 嗰啲药，俾四分之一粒佢。哇！我拗个头，嗰粒已经系好细噶，仲要咳四分一。咁点俾佢咧？ 混入狗粮， 混入嘅系呢个最简单。 系混入狗粮， 但系呢样如果佢食唔晒，系点搞咧？ 系、你就系偏偏唔食嗰四分之一粒咁样，系啊，佢都唔醒噶，唔系佢都唔蠢噶嘛。你醒，你醒佢都唔蠢噶嘛。 食嗰阵时点？原来咧啊，两样嘢嗱。狗咧一樣可以食藥水，一樣可以食藥丸嘅喎。咁啊點樣食法咧？有啲所謂用針筒咧就知啦，即係同小朋友一樣。咁啊記得咧，你擺入去所謂食藥嗰陣時候咧，你就要擺喺佢隻牙後邊啊。 哦， 即係啲佢嘅嗰只嗰度 canine 嗰啲犬齿嘅后边，唔好等佢咬到你噶嘛，侧侧地射入去。 明白。 咁啊，另外食药丸啊，点咧？ 嗯， 同人一样，希望摆喺条脷后边。 系。 但系你只手摆落去，你咪大件事，两分钟冇咗只手，你去睇医生。 就算你嘅狗仔再锡你，佢都唔知道你搞边科噶嘛，系咪先？ 系啊，原来咧系有啲食药丸嘅 applicator 嘅。长长地可以放粒药丸喺度，你摆入个只狗嘅口嗰度，又可以食噶。 明白，系嘛？ 唉，呢啲所以好多嘢即系爱狗人士咧就知道啦。 系 咁啊，但系你唔识咧，梗系去宠物急救嗰度上堂啊。 系 好啊，仲有啦，呢排啲人游水啦，带埋只狗去游水去海滩先。佢又跟你游，点知原来佢唔识游？ 大家都成日觉得啲狗仔系识游水，狗仔识咁样嘛。 系啊， 但好多狗仔都唔识，原来发现就系、是、系、 狗仔如果浸亲，你点急救呢、死啦！佢咕噜咕噜，佢又饮水咯。嗱、我哋成年人咧就即系人咧就系一二三最简单啊，喺后边抱住嘅双手喺个肚嗰度一箍向上，系用呢个所谓逼到啲 水出嚟 啊！啲狗你系咪又揿佢嘅腹咧？ 真系唔知，真系 系啦！嗱，呢啲又系唔知啊！唔好做呢件嘢， 系 因为佢分分钟咧就吸咗啲水入去个肺度， 哦， 咁就好拗教啦， 系 啊，所以唔好乱嚟啊呢样嘢。但系究竟点咧？唔该你去上堂，我唔知 吓。 咁啊，仲有一样要提一提噶，狗仔发烧好多原因啦，呢、个有间有啲炎症啊，脱水啊咁样啊。我哋成年人而家成日讲啦，食 paracetamol 即系退烧药啊，你可唔可以俾佢食咧？ 系啦，冇理由。 系啦，半夜嗰阵时 识痛，佢又啱食噶，应该唔啱吧？ 唔好啊，千祈唔好俾佢啊！呢样嘢真系唔好，即系可能唔知系咪个肝受唔到啊，定乜嘢？但系呢个咧对佢系不是好事。 系 点样样做法咧？ 揾兽医啦，系啦， 呢个揾兽医上堂，上堂问导师， 完全明白啦。今日早上咧，多谢李佳仁医生咧，同我哋讲咁多，即系唔止人类啊，宠物我都要好好爱惜啊。 我谂我迟啲再继续讲，因为宠物呢、這个呢几得意下嘅。 好啊，好啊， okay、好啊，多谢。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晕会洒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凝望着，怕看到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这是最后 些节目之前我祈祷着 你各位晨光听众，来到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二月二十八号，今天这个日子跟啲牙都有啲关系嘅噃，点解咧？转头话俾你知。Show me that you really worthy of my services. I keep a new one on my arm where my purse is. entertain. 今日2月28号叫做 National Tooth Fairy Day， 即是说牙仙子日。不知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吵自己甩过的牙呢？现在这个年代的爸爸妈妈就很喜欢跟小朋友说，如果你的乳齿甩了出来，不要抌了它啊，你清洁干净，摆它在枕头底，牙仙子 Tooth Fairy 夜晚趁你睡觉的时候就会来检查一下。如果它觉得你的牙是干净的话，它会拿出你粒牙，然后跟你交换，给个金币你的，又或者送些糖给你吃的。是不是觉得牙仙子 Tooth Fairy 非常之神奇呢？ 我睇过一套卡通片， 咩啊？ 恐怖嘅，就系关于牙仙子啊，就系、是、喺外国嗰啲恐怖片咧。 即系牙仙子系外国嘅一个一个神话系嘛？ 系啦，好似我哋关帝咁咯，即系有啲传统习俗演化为一个即系叫做神仙咁样啦，类似系啊。 东方世界就冇噶嘛， 系 啊，叫牙虫啊嘛， 系啊， 牙虫嚟搵你啊， 牙虫住喺你嗰度啊， 系啊，唔知系咪咁啦。嗱，有少少时间可以讲下呢个资讯俾大家。听啊，咁啊为咗鼓励咧市民啊，再培训之后投入职场啦，咁啊雇员再培训局咧，咁啊又嚟啦，咁啊明日咧就起开班啦，就呢个就业嘅挂钩课程，咁啊新嘅安排底下咧，所有七天或者以上嘅呢个就业挂钩课程咧，每日嘅津贴咧或一加到去241蚊，咁啊半日嘅津贴咧都有120.5咁样啦，咁意思系乜嘢咧？就系咧俾你去边读书咁。培训同埋读书嘅过程咧，都俾钱你去津贴下大家啦。咁如果全日制嘅学生就241蚊一日啦，咁样咁你又学到嘢，咁你个技能晋升咗咧，之后又可以投入翻社会去服务啦，咁样咁都有涵盖好多唔同嘅课程嘅。特别咧，除咗为到长者而设咧，其实为到年轻人咧，都推出咗好多具有特色嘅就业挂钩课程啊，包括涵盖喺呢个新科技应用啦、饮食旅游啦、健康护理啦等等嘅，咁啊更加有一啲系专为咧营运咖啡店而生嘅，咁啊包括咧你可以学做咖啡师啦，或者究竟啊营运一间咖啡店咧，你需要学识咩嘅技巧啦？可能要管下数啦，可能要management 啦，你会请人啦等等啦，入货啦咁样啦，即系。边度揾租平啲啦？呢啲好实践嘅技巧。 从事咖啡嘅朋友咧，都可以即系参考下。 要好了解咖啡嘅， 系啊， 即系因为唔同地方嘅咖啡豆有啲唔同嘅味道，唔同嘅即系季节生产，又可能有啲微甜。 巴西啊，越南啊， 好清晰， 好清楚， 好清晰。 系啊，咁啊，所以都几好嘅。咁啊，喺下月啦，即系3月17至18号咧，就会举行呢个青年培训就业嘅一啲叫做安排啦。咁大家咧好简单嘅啫，上翻咧雇员再培训局嗰度嗰啲网站咧，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咁呢个都系紧要啊！你后生摇摇咁样坐屋企唔做嘢都唔得噶，咁啊最好咧增值自己，提升技能，咁啊重投社会，咁啊帮下社会， 学多啲有着数。因为同埋呢个有时候咧，对某啲人嚟讲都系一个必经阶段嚟嘅。咁我自己都试过咧，即系十零岁嘅时候啊，即系就嚟中学毕业。未找到自己的方向，是有些迷茫的。即是那时候最好是怎样呢？你样样都试下啦，读书又好，你找 part time 又好，你试完之后呢，你就会慢慢找到个方向。 是啦，咁可能开咖啡店唔啱呢，开酒吧先啱呢，或者酒吧又啱呢，酒楼呢，或者开云吞面铺做个风生 水。最后发现原来打工先最啱。 六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分别多车嘅。九龙过去港岛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啊。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嘅，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嘅龙尾喺红梅谷路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小沥源。咁至于路面方面咧，报告新界先咧，因为新界比较塞车同埋多意外事故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沙田港铁站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啊，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好多车。咁啊，慢车嘅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去到天富海湾嘅。屯门公路去九龙，之前豪景花园段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虽然系清咗场啊，不过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由豪景花园一路去到扫管笏段咧，都系非常繁忙噶。而元朗嗰边咧，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鞍路，之前都有意外事故，龙尾就近红天路。仲有就粉岭公路啦，去沙田方向何家园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龙尾去到加福村。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何家园段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加福村。咁另外啱啱收到咧，就有个坏车事故喺荃湾德士古道北啊，德士古道北去大窝口港铁站方向，跟住城门道有坏车阻路，一带就系多车嘅。咁其他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提下大家啦。港岛中区嘅皇后大道中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就系近住呢个长江集团中心嗰度，有水管爆裂啦，嗰度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かけた月と夜とラジオ、二人のこと。 日本四人乐队组合 Orange Spine Club， 佢哋成军十年，今次作品用男女拍拖时候分享零食为主题，淡淡嘅爱情，浪漫嘅歌曲《Papico》。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Orange Spine Club Papi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爱共融， 我是知识会社界 Lu。 当我们认识到巴基斯坦的朋友想跟他们去吃饭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带他们去吃素食了，因为咧好多时佢哋都系信奉伊斯兰教，佢哋食嘅肉系需要经过祷告先至去食用嘅，以免佢哋犯禁。带佢哋去食素食就最好嘅选择啦，仲可以话俾佢听，中国人嘅佛教系唔食肉噶。 童真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美股咧曾经一度咧升370点，讲紧嘅就系道指啦。最后都有得升嘅，升少咗，升72点啦，收报咧3288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72点。咁啊，港股 ADR 咧就要跌嘅，跌6点啦。咁不过咧，即系外围市况都做好啊。头先咧听新闻都听到啦，日经又做好啦，南韩股市都做好啦。咁啊，今日有机会啊，港股都应该收复到翻去20000点楼上啩。咁究竟得唔得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飞机餐。 当然现在大家都随着、疫情放缓，大家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坐飛機都會成日飛機餐，咁、我又未坐過啦，即係近期即係放寬咗就未坐過， 好耐冇食啊，唯有喺屋企自己整飛機餐氹自己。 但係唔知道而家啲飛機餐有冇唔同咗啊？即係會唔會因應而家即係復常翻啊？會唔會有啲唔同咗？我就唔知道啊，未做過一個調查咁樣啊。咁但係咁啊，上網睇下人哋食乜嘢啦，都係一個飛機餐啫。咁但係你唔好諗住哦，飛機餐咁耐冇食一定好先得嘅，有可能。未必盡如人意嘅， 係。 咁我最近咧喺網上咧就睇到一個咧，就係話，咁佢坐某一班嘅航班，咁就去我哋而家好多人都想去嘅地方， 喺邊度啊？ 日本嗰度， 我到到地方都想去咯。我有两三年未放過假， 邊度都俾我飛下啦。 係啊，其實。 围住香港飞一圈我都开心啊！ 即系嗰啲小学生咧， 系啊 系 啊， 落翻嚟都 嗰阵时咪有咯，喺香港兜一圈，跟住系啊，仲有个飞机餐俾你食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唔知热狗定系咩，都 happy 啊！ 只耳仔咧，好耐未痛过啦，即系嗰啲气压嗰啲问题，好耐未痛过啦。 但我日日都痛， 点解啊？ 俾人缝， 俾人缝多，冇唔会冇事嘅。 我都痛啦，我俾人扭耳仔痛， 冇事嘅，冇事嘅。 讲翻啦，讲翻飞机餐啦。 你头先冇听 Candy 冇攞出嚟。 系啊，喂，有得扭啊，开心啊！你头先 Candy 咁样讲啊，话你打边炉一个人同只熊仔打， 系啊， 一齐啊，同只公仔打，你仲唔 happy 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 感恩啊，应该系啊，扭你耳仔唔想咁力啊， 系 辛苦晒，辛苦晒， 系 我唔好，只耳仔生到鬼死咁硬。 讲翻呢度，咁佢就话咧，咁佢坐嗰班航班咧，咁佢就話啦，咁佢因為而家有得揀嘅，譬如你係素食者咧，你可以揀專係素嘅飛機餐，你事先你要講咗先噶嘛，咁啊剔咗啦，咁佢就話啦，相機竟然你估下俾啲乜嘢佢食咧？ 早餐 素食啊？佢係啦，素食，佢係坐第一班飛機，即係佢好早6点几要飛， 早餐 即係朝未夠7点钟佢就要飛啦。咁啊上去當然係食早餐啦。你估下佢係一個素食者，佢點咗一個素食餐嘅？早餐係乜嘢？再講埋先，佢坐嘅係商務客位。 哦，商務啊， 唔係經濟，商務客位。 咁 又未知佢 諗 等，係商務客位嚟嘅。 係， 你估下佢嘅早餐食乜嘢？ 如果商務嘅話咧，我純粹個人推斷咧。點都有一個熱辣辣嘅包啦， 熱辣辣嘅包， 然後就有一個有一份咧係譬如係沙律，咁沙律入邊亦都有番茄啊，有啲有水果啊， 素食啊， 素食啦，係啦，咁全部素食嘅，因為嗰啲咩仿製肉全部都冇嘅，頭先聽到好清新啦， 連仿製肉都冇， 仿製肉都冇，因為佢素食者我唔知佢係宗教定係自己身體，總之我就冇仿製肉都冇嘅，咁我覺得咁樣諗好正路，好清新 啊 ，OK 啊，還可以啊， 係啊， 係啊。 哇！我有冇啲咩想加落去啊？呢个早餐嘅餐单里边， 面包咯， 面包啦， 麦皮咯， 皮 好似平时我哋食到清清地。嗱，我首先唔知呢个即系航空公司系咩啊？因为各个航空公司有特色嘅，即系譬如你飞内地嗰啲航线咧，佢会有稀饭俾你食。咩叫稀饭咧？其实就系粥啦。咁咧佢会加一啲咧，当地嘅腌过嘅嘢啦，即系可能腌泡菜啊，唔系嗰啲腌。嗰啲叫咩菜咧？我哋平時嗰啲 擺前菜嗰度食嗰啲啊， 係啦， 酸菜嗰啲啊， 唔酸 梅菜， 梅菜個 friend 係咩啊？平時我哋咧 雪菜， 係啦，雪菜啊，擺啲雪菜啊， 雪菜肉絲窩面嗰啲係嘛？ 雪菜。 就雪菜锅 雪菜都唔系，我谂到啦，我谂到系榨菜。 哦，榨菜 系啦，榨菜好嘢嚟。 系啊，嗱，如果你试过飞去大北方有啲廉价啲嘅航线咧，佢就会有一个粥俾你，系啦，热热地、暖暖地嘅，跟住咧就会有一包咧。泡菜， 榨菜， 榨菜，榨菜，因为我头先咧个脑入边一路咧，因为依家嗰啲共融嗰啲 trailer 咧， 你韩国嗰边系啊，你个方向系韩国。 我头先录咗几次，跟住总之咧佢系搣开嘅，好似一包花生咁搣开，跟住俾蛇落去咁啊，半粥食咁样，连埋啲花生。 嗰啲都好食，嗰啲都好食，粥同米粉我觉得都好食。 系啦，咁我个方向啱唔啱？中国丁还是小白个方向啱？ 两个都唔 哦，两个都啱，哎呀， 咁佢好简单。所以话呢个早餐，佢拣咗佢系素食餐啦咁，佢摆上台咧就都几靓下嘅，一只碟啦， 系 咁就摆咗一只香蕉，一条啊，一条香蕉，一条啫。 有冇斑点噶？ 冇 斑点都冇， 冇斑点，唔系一零一斑点噶，冇嘅，一条香蕉。跟住咧，由于佢系一个去即系去日本嘅航空公司咁样。咁於是乎咧，佢就仲喺嗰個盤上邊咧，除咗一碟一隻碟白色嘅碟，有一條黃色嘅香蕉之外咧，仲俾咗一對用一次即棄嘅筷子俾佢。 哦，用筷子 食 咁樣， 就係咁樣啦。哇！咁於是乎呢個樓主咧就即刻影咗張相咧，就擺上去分享區嗰度。 張相佢個香蕉咧係一個笑容啊，定係一個唔開心嘅笑容？因為香蕉彎噶嘛，佢又擺喺碟上面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呢個咩直不甩嘅咁樣？ 佢呢條蕉即係比較直嘅喎，又冇向上，又冇向下喎。 咁古怪嘅呢個 冇表情嘅嘴，冇表情嘅嘴啊， 直線嘴。 反而咧呢水果。我咧系就算你搭啲好早嘅航班啦，佢会俾你任攞嘅一啲嘢嚟噶，反而喺飞机上边，即系苹果啦，同埋香蕉都系俾你 extra， 即系除咗个正餐个飞机餐以外攞嘅，咁样系啊。 咁佢呢度首先第一个吊诡嘅地方就系点解得一条蕉啦？因为佢系早餐啦，同埋佢素食餐啫，佢唔系唔食啊嘛。咁点解得一条蕉咁少咧？第二个就系食蕉。点解要攞对筷子？ 食香蕉， 食香蕉，点解要俾对筷子你咧？ 系， 即系我做咗咁耐，我做咗咁耐人啊，我真系未试过用筷子。 我都未试过用筷子食香蕉。 系，你有冇试过？冇，冇用试过。 我首先觉得，即系喺香港嚟讲咧，你朝头早即系食香蕉呢家嘢咧，都唔系咁老礼噶啦。大家觉得外国系 OK 嘅， 早餐食香蕉喎，即系加去嗰啲cereal 嗰度， 加埋啲牛奶啊、啲 conflict 啊嗰啲嘢啊嘛。 就唔系斋食一条香蕉。 你讲嗰个画面好靓噶， 好靓噶， 好美式噶， 其实 欧陆风噶。 头先讲嗰个画面都已经可以放落个飞机餐嗰度啦。 咁但系份量嘅问题啦。咁跟住嗰个楼主都话啦，佢都問個空姐咧，攞多啲其他嘢。咁其他嘢即係咩咧？其他生果粒，即係有啲西瓜粒啊，又或者啲橙、蘋果粒咁樣啦。佢都有呢啲俾佢嘅。咁啊，呢餐完咗啦，完咗。咁啊，當然係唔夠啦。咁呢程飛機係未到。咁佢話臨落機之前兩個零鐘咧，佢多咗一樣嘢啦。咁係咩嚟嘅咧？一兜意粉，你咩估係咩意粉咧？ 肉醬意粉咯， 唔係個素食 啊嘛。 Beyond Meat 肉醬意粉啊，即係未來肉肉醬意粉咯、啊， 即係嗰啲咩仿肉嘅意粉 得唔得？得唔得？ 番茄意粉， 番茄意粉唔係，係齋意粉， 哦、有冇汁啊？ 即係齋意粉冇嘢。 汁都冇啊！ 但系咧， 你牛油果都焗过俾人、啊。 我以为会有啲叫白汁嗰啲咯， 冇啊， 即系类似卡邦尼，但系酒肉版。 佢有啲调味粉， 黑椒。 唔係調味粉， 調味粉， 我唔佢淨係寫調味粉啦，佢冇寫乜嘢啊。咁咧就係齋嘅意粉，跟住有啲調味粉喺上邊揼咗，就係咁樣啦。 哇！ 咁呢個就係佢嘅膳食啦，即係嗰班飛機嘅膳食啦。咁當然咧，啲人就話啊，會唔會係因為你嗰班飛機其實因為佢，我仲話都講咗，佢係飛朝早好早啊嘛。係 啊係啊。 咁你飛到去當地嘅時候，都可能係晏晝嘅啫，即係幾個鐘嘅航程。是不是因為咁早，所以佢冇辦法遇到一啲，即係照計你咁早起身，你都未必會食好豐富嘅嘢噶嘛？你未必即係唔係話個個都要去我啲酒店裏邊食嗰啲 buffet 自助餐嗰啲唔係啊嘛？咁我簡單為主，簡單嚟為主啦。你去到當地又未到晏晝，咁所以你又冇理由俾一個好豐富嘅午餐佢食噶嘛？所以咪即係就係有呢個咁樣嘅餐單咯。咁啊，都可能係正路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睇完之後咧，大家會覺得，咦？如果係咁樣，呢班飛機嗰張機票咪幾唔抵咯？ 係啊， 嗯。 所以我話嗰啲譬如水果嘅話咧， 佢條香蕉或者佢加啲，如果佢飛啊日本啊， 日本啊， 嗰度咁多生果，你攞個士多啤梨扮鼻哥，然後加啲提子扮眼睛，嗯、你都好好地砌個樣俾人睇、嗯嗯，喂，開心好多喎、啊，起碼見到條蕉嘅 smile face 嘅。 佢呢班飛機咧就喺雅加達。就飛到去日本嘅， 哇，幾遠添嘅喎？ 咁、嗯、就係可能 即係印尼航空公司， 唔係日本航空公司嚟嘅， 係咩？哦，咁因為印尼出發啊， 啱就啱就係食到呢一個咁樣嘅份量，咁啲人就會覺得啊，估唔到而家你個商務客位俾咗咁嘅價錢，但係個餐單係、 哦、商務客位， 係啊，就係、是、商務客位啊嘛。所以唔鋸咯，俾我都唔覺得有冇搞錯、啊。 係咪有寓意啊？寓意你今日朝氣勃勃啊，係一個好好好嘅 blessing 嚟，好個祝福嚟㗎。 我淨係聽中文解讀過，我未試下日文啊，又或者喺 我都唔懂啊，唔懂 有冇呢一句説話、啊。 所以即係，唉，總之有得飛啊，開心啦，旅途愉快啦，咁多位。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次我们有讲到演员需要按住导演的指示或者按住剧情和角色的需要行台位。如果导演想叫演员行去左边，舞台术语就会用台左或者台右划分。在传统的镜框式舞台，由于导演望向舞台和演员望向观众的位置是刚刚相反，那演员应该要用导演的方向走去左边，还是用自己望向观众的方向走去左边呢？台左台右就是指演员面对观众的时候左边或者右边。演员面对着观众的左边就是台左，演员面对着观众的右边就是台右。咁如果导演想叫演员行近啲观众，又应该点讲呢？我哋就会用到 downstage 呢个字啦。行向 downstage 即系叫演员行近观众席嘅方向。相反，想叫演员行向布景嘅方向，就会叫做 upstage。如果想叫演员企正台中心，就会简单咁讲 center。center 就系舞台正中间嘅位置啦。舞台剧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愿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 笑赖重要似疲如竞赛，无心竞逐何在？我性格注重让心人想。 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嘅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揾阿畅出嚟倾下偈先。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小白早晨，早晨， 早晨啊，系咁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咧，孩子城市闯荡记唔知荡咗去边咧？ 喂，呢、這个节目啱你睇啊，小白， 梗系啦， 有小朋友嘅家长啊，就好啱睇。呢个系一个亲子嘅真人 show 啊，我哋咧每一集咧都会设计一啲任务俾啲小朋友个人自己去发展去搵去搞嘅。咁从而呢我哋去解读一下小朋友嘅心思啦。咁我哋会有呢个心理学家呢去研究呢啲小朋友喺呢啲任务里面呢其实佢哋系諗緊啲乜嘢。俾啲家长呢有一啲嘅指引咁话嘅。咁今集呢嘅主角呢就系11岁嘅子健啊。子健呢生平有两样嘢驚，最驚就系计数同我一样。另外呢就驚蜜蜂嘅。咁我哋呢节目啦导演呢好抵死，就諗咗个任务俾佢，就系、是、呢要佢计数啊，俾十蚊鸡佢要食一餐晏昼。而家真系唔容易。 好难喎、啊、十蚊鸡。 系啊，好难。另外呢佢另一个任务呢就系、是、要佢一个人独自去到元朗搭车去元朗呢个养蜂场，去蜜蜂场嗰度体验一个任务。咁啊佢最驚嗰兩樣嘢啦，咁啊子健咧究竟點樣面對自己嘅恐懼咧？咁啊呢個節目咧，阿心理學家咧就會從中去解讀下佢嘅心思，教翻佢父母點樣咧去到幫教佢嘅仔女咧去面對恐懼咁話嘅。 哎呀，唔係淨係我啱睇，我個仔都好啱睇，即係我個仔係七歲啦，咁呢位子健係十一歲，睇下呢位小哥哥啊。點樣可以面對自己的恐懼嗱？好多細路仔咧，一見到數學都耍手擰頭噶啦。點樣可以克服佢呢？咁如果小朋友又驚昆蟲嘅時候，譬如蜜蜂咁樣啦，又點樣面對佢呢？大家一齊咧就一定有啲感浪噶啦，心理學家，大家一齊攞定紙攞定筆啊，抄低埋都得啦。好，另外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喎。 冇錯，咁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咧去到探討下流鼻血嘅問題。咁我諗即係可能個人都試過流鼻血㗎啦。係 啊係啊係， 冇人未試過。咁但係咧，正確嘅流鼻血嗰個正確急救方法未必個個都識㗎喎。咁另外啦，咁今集會教大家啦。咁另外咧，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究竟流鼻血去到乜嘢情況底下先至真係要睇醫生咧？即係可能我哋冇諗過要睇醫生，但有啲情況係需要嘅，係乜嘢情況底下需要呢？咁另外啦，亦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咧，流鼻血嘅成因有好多嘅。咁除咗我哋知道咧，挖鼻哥挖得太大力或者撞親鼻會傷以外咧，原來可能咧都係發炎嘅症狀嚟。 發炎 係啊，甚至乎係鼻咽癌引致嘅。咁究竟點樣分嘅咧？咁我哋今集咧就請嚟一位耳鼻喉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各種流鼻血相關嘅疾病。最紧要同埋诊治方法啦。 哎呀，咁啊好啦，知道个原因之后咧，仲有埋啲诊治方法俾大家参考一下。咁啊，有备无患，待定待啊。咁另外十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有呢个纪录片《超人类》系列啦，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喺新嘅科学家发明底下，我哋个触感有啲乜嘢新嘅发展。咁啊，上一集讲完触觉啦，今集同大家讲下视力啊，讲下呢个全新嘅视力。咁啊。原来咧呢个视觉科学咧已经进入咗个新嘅纪元，科学家咧就话啦，即系配合咗好多科技同埋新知识咧，可以改写好多人嘅生命咁话。嗱，咁啊点讲咧？即系呢一集咧，我哋会认识咗其中一位咧失明嘅学生， 系 佢利用一个感官嘅替代装置喺条脷上面咧，透过个条脷嘅震动去到睇嘢。吓， 唔系噶嘛？嗱，我纯粹就咁听啫，用条脷嘅震动去到睇嘢，咁我系咪要成日擘大个口噶？ 同埋系咪成日要讲嘢咧？我都唔知道 啊。系、啊，我一讲嘢嘅时候，咁个画面咪发嚟发去咯。 系啦，咁究竟嗰个科技点搞咧？睇个节目话你知啊。咁啊，另外啦，即系我哋亦都会认识一下咧，啲运动员专业嘅运动员系点样透过咧训练大脑去提升视力，去增加比赛嘅胜算。你听落都系好尖端嘅科技。 系、啊，喂、哎，呢、這个我有兴趣、啊，我又可唔可以即系透过训练之后训练埋我大脑，然后透过呢个训练之后可以令到我譬如跑步。或者一啲山藝比賽睇得更加精准，唔好咁容易跌親。

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4点，升220点，成交金额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5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5.8，升6.4；阿里巴巴88.75，跌6.5；美团139.1，升2.9；创科实业77.9，跌1；比亚迪股份213.2，跌2.2；快手52.75，跌4；友邦保险83.95，升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36.17，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8，人民幣6.946，英磅對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061，歐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27573点，升150点。港金报170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76美元，卖出181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坏车事故啊，喺荃湾嘅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去大窝口港铁站方向，城门道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嗰个比较多车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嘅，九龙过去港岛嘅龙尾喺裁判法院，而港岛入口交通就而家回复畅顺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之前就好多车嘅，而家交通就回复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收费广场一带仲系比较繁忙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就回复畅顺噶啦。港岛路面方面，而家上环嘅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去到东边街嗰段咧就较为多车噶。九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君汇港一带就较为多车。咁新界方面啦，而家屯门公路嗰边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青龙头至到小榄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就和斜一带繁忙一啲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咧，就净系近住中文大学嗰段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得主就系草蜢。 如果冇佢咧，我哋今日唔会喺度攞呢个新人奖。咁佢就系不断栽培同埋教导我哋嘅恩师 Anita 梅艳芳。 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 谢霆锋。 多谢所有支持我或者唔支持我嘅人，因为经过你哋嘅嘘声、掌声，亦都学到好多嘢。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愉快感觉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你觉唔觉得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角度，睇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和大部分人相同，另一种就是充满个人特色，只有你才会这样看，其他人未必会看到这个角度。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大家都喜欢将睇法同人分享，目的就是想找些同一方向思考的朋友。所以和朋友聊天，对方谈起一些话题，讲完他自己的观点，惯常加多句你觉不觉啊，这句说话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对方已经表述自己了，希望听一下你的看法咯。回复亦只是得两种，一种是同他一样角度，另一种就是不觉得咯。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讲出这些看法呢？如果你说不觉得，是不是因为对方已经讲了自己的态度，你为了与众不同，所以怎么都讲一些跟人家看法不同的想法呢？正所谓人做我不做，就是我的 style。 如果你是拣选跟对方的角度一样，又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跟人家的看法相同，还是是因为人家讲了你才觉得是这样看呢？早排有个朋友同我分享少少经历，话说有一日佢去饮咖啡，佢唔想去好多人去开嘅大型咖啡连锁店，佢对饮咖啡又冇特别研究，所以揀一啲充满特色嘅咖啡小店，感觉好似自己识饮咖啡咁。坐低之后，咖啡师开始同佢讲解售卖嘅咖啡豆有啲乜嘢唔同嘅味道，讲得好仔细。我个朋友揀选一种之后，咖啡师在他面前冲调，每一个步骤都话俾佢听。例如呢种咖啡豆在刚刚落热水嘅时候会带啲酸味，慢慢就会变甜，然后再有少少苦。讲完晒之后，咖啡刚刚冲好，朋友开始慢慢品尝啦。饮两啖之后，佢话真系咁嘅味道、哦。我有啲好奇啦。究竟佢真係飲得出呢啲咖啡豆嘅味道，还是因为有人讲咗在先，佢先至觉得係有呢啲味呢？之后佢再去一间牛扒专门店锯扒，服务员为佢推介话呢种牛係专食某一种饲料长大，所以呢啲牛肉带有特别嘅味道。我朋友觉得好吸引，於是叫咗啦。当佢食嘅时候又话啦，係喎，真系觉得系咁嘅味道、哦。 可能呢个世界就系咁，只要有人讲咗先，就算你唔觉，讲下讲下唔觉都好似觉。下次相信下自己先啦，你都应该有唔同嘅睇法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冷冷风扇，不经意地打转，风轻也远，像我旧记忆一串，没有太刻意追忆往日的你，你却飘至在心中打转，我再跟你披起往事千串，飘得远远，没有办法算出多远，但你我不见，匆匆已十多季，我怎么会仍隐隐依恋。也许当天的滋味完，想讲的讲未完，曾未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唯能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也许当天的滋味完，想讲的讲未完，曾未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唯能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我睇到啲报道咧，就喺度讲一啲古怪嘅味道，无论系汽水定还是系糖果咁样。 系咪啲地獄料理嗰啲啊？ 佢唔系地獄料理嚟嘅，譬如喺我记得喺欧洲咧，曾经有啲朋友买手信俾我，咁佢咧就系、是、一啲糖果嚟嘅。咁呢个糖果咧啊，搞笑、哦！ 佢入面嗰啲味道咧，你真系估佢唔到。我仲记得嗰阵时有见过，例如垃圾车嘅味道嘅糖果啦，系啊，坑渠盖啦，跟住有啲系可能系嗰啲 lab 即系嗰啲实验室味道。 边个试过个坑渠盖系咩味先？又或者个垃圾桶，边个试过个味先？即系呢个系 好奇 怪， 好奇怪， 试过先得噶。 系啊，咁我嗰阵时咧，即系见到嘅时候，哇！我真系唔敢试， 嗯， 我拒绝咗嘅，因为我一打开嘅时候，我已经 feel 到啲异味出咗嚟。 嗯， 咁佢入边咧就讲咗，譬如红色系咩味，绿色系咩色，等啲人喺度自己对啦咁样。咁我唔系好明白点解啲人会即系咩心态会去试，甚至乎咩心态去制造，可能真系谂住好奇啦咁样。好啦，咁啊呢啲就咁古怪，而且仲系偏，我觉得比较负面嘅味道。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有啲都系古怪嘅味道，但系咧。我觉得唔负面嘅， 嗯， 有啲都可以试一试嘅。咁我又不妨咧，可以喺呢度咧就介绍俾大家，睇下大家会唔会喺又有机会见得到啦咁样。好啦，咁呢古怪嘅汽水味道啊，有部分咧我都喺香港嗰度见过嘅， 嗯 系啦，但系大部分咧都系冇见过嘅。好啦，例如咧有一个咧，佢系榴莲嘅汽水味道。呢、這个中哥应该唔得啦， 唔得啦，我唔食榴莲啦。 榴莲咧，芫茜我唔食啦。咁、其实芫茜嘅一啲，坊间有啲面档佢都有芫茜特饮噶嘛。系啦，我都唔会试。 不过咧，芫茜好油脆，我食芫茜嘅。但系如果你话将佢变成饮料咁样咧，我就麻麻地。 咦，你呢样嘢又同我一样、 即系如果佢哋话你加落去个面度，或者加落啲餸度，我咁样食咧，我 OK 嘅。但系如果你变成我要饮咧，我就麻麻地， 即系正如榴莲啊，我食榴莲噶，咁、但系咧，我记得印尼应该系印尼，定可能泰国都有，咁、佢有啲榴莲糕嘅，嗰啲榴莲糕咧系啡色一条，即系望落大环丹咁样嘅、好啦，咁佢咧呢一、這个嘅榴莲糕咧，佢食嘅时候就切一细嚿一细，好似一手指一楷咁大度咁啊食嘅，咁我啲亲戚就同我讲啦，哇，好香榴莲味噶咁、样，但系我唔食嘅。即系榴莲咧，我都系要一嚿原嚿去到食，我先得嘅，系啦，或者整 pancake 咯，即系花款都唔多，你唔好再将佢变成嗰啲延伸太多嘅，食咩榴莲煲汤啊呢啲咧，咁、我真系都唔得啦。 榴莲雪糕咁样， 系都唔系个个整得好食啊，榴莲雪糕都系唔系个个整得好食、好啦，咁佢话呢一只嘅叫得意嘅汽水咧，佢仲有好多唔同花款嘅。咁如果你话喺德国、有一只咧。佢哋个味道啊，个味道咧，我嗰阵时我啲表弟，因为佢表弟德国人嚟嘅，咁、佢就教佢叫咩 species 咁呢个味道嘅 species 咁，可能我读错咗啦。咁佢咧个味道咧就系将黑色可乐汽水加橙色可乐汽水，佢就话变成咗呢一种嘅味道啦。咁我咧就试过喺，因为当地有得买嘅， 冇试过咧， 系啊，好奇怪噶。 好似我哋僆仔时候都系咁样沟嘅啫， 有啲咁嘅事。 系啊， 咁你觉得好唔好饮啊？ 都系饮翻原味。 我咧喺香港，因为佢哋同我介绍你试下呢一只啦，系德国先有嘅汽水嚟噶咁样，咁我就试啦。其实我一饮咧，我就爱上咗嘅。咁我即系喺香港我搵唔到啦。我亦都试过咧喺香港，即系真系攞嗰啲黑色同橙色捞埋佢咧，完全两回事嚟嘅，冇人哋嗰种嘅香醇喺度嘅，咁啊做唔到啦。 不过你话汽水沟其他饮品咧都有，但系你话汽水沟汽水就比较少啊。 汽水沟系啊。 忌廉溝鮮奶咯，即係最常見嘅咪就 係 呢一個啦。 汽水加雪糕咪變黑牛咯， 汽水加雪糕啦。 佢黑牛都幾中意嘅， 係啊係啊， 係啊黑牛佢倒落嘅時候，即係嗰個泡咧，你都會覺得係一件事啊。 即係黑牛就係可樂加嗰個黑色嘅雪糕，朱古力雪糕啊 嘛。 係啦，另外一隻白牛啊嘛， 加雲尼娜， 雲尼娜就用翻透明嗰隻汽水。 哦， 透明嗰只汽水加雲尼拉雪糕， 哦、 即系白色加白色 牛， 白牛 系，咁呢个大家可以得闲就试下吓、好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有啲古灵精怪汽水咧，咁佢有一只咧系咖喱面包汽水啦，呢啲开始重口味啦。但系佢都唔系话难食嘅，因为咖喱面包本身咧。都多人中意食嘅，咁而譬如日本嘅咖喱咧，唔知道有個咩古靈精嘅 ranking， 又話咩佢係全世界最好食嘅咖喱啊呢個啦，咁佢嘅咖喱麵包汽水咧，我又覺得都可以試下，但我唔會覺得係好飲。 但你變咗飲品啊嘛， 飲品 即係嗰個 texture， 即係嗰個質地唔同咗，你會覺得有啲抗拒。 係啦，好咁另外有啲咩花款呢就係、是、面豉湯，面豉味嘅汽水，唔係面豉湯，面豉味嘅汽水。 咁點解唔飲面豉湯咧？ 咪情形就等于薯片啫嘛， 啲薯片咧，佢就系、是、譬如烧粟米味嘅薯片啦，而、家有好多噶，譬如系叉烧饭味嘅薯片啊，好、多古灵精怪味噶嘛。咁点解你又唔食个叉烧饭呢？ 所以我系食叉烧饭咯，我系唔食嗰只薯片咯。即系我系，不过有一次我试过有一只咧就系、是。诶，唔知系咪期间限定啊？烧鹅味嘅薯片我试过。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烧鹅味我又觉得 OK 喎。 烧鹅味我都觉得系 OK。而家 真系有啲烧鹅味。 佢有啲咧系诶米线味嘅。 嗯。 咁嗰啲米线味咧，哇、哦，女士都几欢迎、啊。嗯。因为女士唔知点解真系好中意食米线。 嗯。 吓、啊，咁呢个佢哋就好喜欢啦。好，跟、住另外仲有啲咩得意嘅味道咧？就系呢一个叫做章鱼烧，章鱼烧味嘅汽水，咁啊呢个咧，我记得我曾经试过嘅呢只啦，同埋鳗鱼饭，即系鳗鱼味嘅汽水咧、我都记得我曾经试过啦，我都系觉得唔好饮嘅、好啦，咁佢另外有一只咧系绿茶，亦都加黑色汽水嘅延伸品。咁嗰只咧，我又覺得咧，佢係有綠茶味，但係可能綠茶咧本身同黑色汽水唔係好 match 啊，咁、就變咗出嚟咁樣咯。不過佢好多呢啲咧都係叫期間限定嘅，咁啊咪得意咪試下咯。佢仲有一啲嘅，例如咧就係、是牛舌嘅蘇打水，牛舌味道蘇打水。咁佢哋咪好中意咧將嗰啲汽水變成透明汽水嘅。咁嗰啲透明汽水即係或者係透明飲品啊。即係話方便你喺開緊會嘅時候，咁人哋即係個個見到你啊，都係大家都係飲水嘅。其實你可能飲緊啲古靈精怪嘢啊嘛。咁佢呢一啲咧，即係都係半透明顏色嘅飲品。 即係例如佢嗰個飲品就整到牛舌味咁樣啦。 係啦。 跟住你食嗰、那個可能亦叫一個牛脷飯，嗰條牛脷咧就整到好似汽水咁嘅味道，啱啱好啊。 係啊。 撈翻埋一樣嘅，其實 撈翻埋都係一樣㗎、 都係嗰啲嘢。 係啊，大家可以揾下坊間會唔會見到啲古靈精怪味嘅汽水。几有趣！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就源于因为我发觉最近嘅下昼咧，而家十六度啦，不过去到下午嘅时间咧，太阳未收，咁啊感觉其实都有啲暖和啊， 咩暖和啊，热啊！真系热啊！ 系啊，咁、好啦。 我琴日喺街，我直头着，我真系连件外套都除埋，一件短袖 T 恤， 短打得啦，系啦、都系。咁所以嗱，我哋人类都会有个体感觉得热啦。其实咧，小昆虫都系一样嘅。咁、啲昆虫咧，佢哋喺黄昏嘅时间咧，都会特别活跃。特别如果系个气温回升翻上去嘅时候，你发觉咦，好似嗰啲譬如唔一定系针你嘅蚊，但系嗰啲叫草蚊啊，或者啲乌蝇啊，甚至可能我又住得再乡郊啲咧，会真系会见到啲。譬如细只啲嘅蜥蜴啊，唔系食嘅时候啊，系蜥蜴啊，咁都会出嚟搵嘢食啦。因为啲虫咧都活跃啊嘛。好啦，咁咧见到呢一啲嘅虫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哇，咁都要开始谂下计咧，可能会放翻一啲香精或者系除蚊嘅一啲嘅装置。咁有啲天然啲嘅，咁啊亦都你一眼望落去就知道，即系就算挤喺屋企有小朋友有狗仔都 OK。点解咧？因为直接咧。就用兩種嘅生果就已經可以做到啦、第一就係橙，第二就係檸檬。好啦，咁啊呢兩種生果你自己二擇其一啦、我自己咧就偏向中意檸檬嘅。咁、好簡單，檸檬嘅形狀大家個腦一諗就諗到，佢係一個橢圓形嚟噶嘛。橢圓形嘅檸檬，跟住你就將其中一邊切咗佢先，令到佢可以打平放喺個台上邊。跟住再將個檸檬切一半，即係正正中間個位置 切一半。 好啦。然之后呢你就攞三四支牙签出嚟啦。咁、牙签呢就将个柠檬呢佢分开咗一半㗎嘛。佢就好似做四条柱咁样。就将两个柠檬呢就中间用牙签去到黐住。係、啦。跟住中间呢就喺坊间搵一啲细细支嘅蜡烛。然后呢就喺中间嗰度呢刮一个细细地嘅窿就将个蜡烛放上去点火。 哦， 系啊，然后咧佢一路燃烧紧嗰个嘅柠檬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好强烈挥发嗰个嘅气味啊，即系柠檬嗰个味道咧就会出咗嚟嘅。咁、人就话到系啊，譬如橙同柠檬咧，都用啲咁简单嘅方法就已经可以咧就驱除佢哋。咁而且仲可以柠檬仲可以帮手辟味嘛。咁而家春天你好难估嘅，有阵时无啦啦突然之间又潮湿，一啲嘢又噏啊，咁你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辟埋啲味啦， 但呢个你就系、新，即系要成个柠檬咁啊， 有成个柠檬啊， 惊阿妈闹啊！如果我譬如我揿咗啲水，柠檬汁揸咗佢出嚟先，咁、我唔整烂 煲佢 啊嘛，然之后先再点会唔会冇咗个功效咧？ 可以试下。